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天气酷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58点，跌103点，总成交金额30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06点，升5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06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4.8跌1蚊，盈富基金21.78跌1毫，友邦保险80.1系跌1.5。腾讯控股380蚊跌1蚊，美团197.9跌3.3，理想汽车146蚊升8.7，新东方在线18.66升1.16，港交所371.4升7.2，小鹏汽车123.7升5.7，吉利汽车15.68升6.2。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612，瑞士法郎8.118，澳元5.45，加元6.063，新西兰元4.943，欧元8.253。每百日元对港元5.7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7。日经平均指数报26267点，升21点。港金报1711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1美元，卖出1827.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冇车龙噶，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咁但系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有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青衣路来回方向近住中电青衣中心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专业教育学院方向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屯门公路丽城花园上斜屯门啦，同埋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嘅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咗啦，快啲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越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筲箕湾、东沃苑、东丽阁、红磡漆咸道北451-455号、富邦大厦、西湾河、圣十字径二号地铺、西牛厨房、大围新翠商场地下 L003号铺 MX、 大围显径商场 B 翼303号铺大家乐、葵涌葵盛东商场一楼106A号铺银龙茶餐厅、油麻地佐敦道31-37号百城大厦地库及地下部分麦当劳、鲗鱼涌太古城中心五楼506号铺汉腾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阿仔，第二阶段消费券咧，我想转个支付工具，到时你唔好同我争电脑先好啊吓。

Boney M 等呢首歌曲 Sunny 啊。杨哥普照嘅星期三送俾大家，如果听紧呢个收音机，你叫 Sunny 就啱晒啦吓，成只歌顶埋俾你啦，啱冇？啱唔啱啊？ 啱晒。 喂，琴日咧就夏至啦吓，咁啊今日天气咧就真系唔方唔夏至啦吓，夏天个感觉非常强烈，因为酷热天气警告咧，话呢几日咧都会一路陪住我哋，咁啊太阳啦，同埋成身汗水啦，同埋头先啊客家婆佢话咧晒得太凉得冷气多会好亏啊， 嗯，好亏啊，亏 啊， 诶，阿人因为好湿嘛。 系、好 湿啊！有好多啲湿气啊，入咗落去啊嘛。 但系对于一啲工作一作嚟讲，系冇办法噶，因为佢嘅办公室咧，基本上全部窗长来都唔开 嘅。所以咪就系话，你得闲嘅时候就唔好话谂住热咯，所以你要去晒下太阳咯。 系啊，知啊， 我哋教过大家啦，点样养生之道啊？ 冇错冇错，咁啊养生更多咧。今日有中医嘅时间吓，同埋今日会有同声同气啊，同声小朋友嘅电台， 冇错， 教育送上嘅。嗱，其实琴日咧就夏至啦吓，咁啊唔知大家咧，即系会唔会好似有啲传统所讲咧，话夏至都有啲叫开运嘅，咁都系呢个咧，纯粹即系大家落嚟讲下啦。咁但系咧亦都冇乜所谓嘅。佢几样嘢嘅，第一咧，佢话咧冬至系食汤圆，夏至系食乜嘢咧？咁嘅样， 我哋估，我哋估，诶，夏至食凉粉、 雪糕。 夏至啊嘛， 你有写字凉粉似凉粉似， 中系啊，中系啊，豆腐花。 喂，其实我想问咧，凉粉其实系咪有好处？系咪有？系咪有好处？ 有，有，有，有。 除咗佢本身系一啲叫做诶夏天嘅食品之外，好似话都嗱一个佢啦，一个嗰个龟苓膏咧，好似系咪都系凉嘅？即系个人 系啊，我觉得凉粉系噶， 系 凉粉草啊嘛，我估系应该系嗰啲草煲成熬成 嗰， 非常中意加啲花奶，有时你切啲西瓜。 哎呀，捞嗰啲杂果一流啊！而家好少地方有得食， 有，但系唔好食， 唔好食。 系以前嘅凉粉系真系有凉粉草嘅味道嘅，而家嗰啲咧系冇味嘅。我买过几次都好失望，淡茂茂嘅。 我对凉粉咧有少少阴影嘅，因为咧嗰阵时啲凉粉唔系，因为以前卖凉粉嗰啲档咧系成大嚿噶嘛， 系啊， 咁唔系露天噶嘛， 切俾你噶嘛。 咁有时我见到咧有啲乌蝇系飞下飞下，即系我细个嘅时候觉得咧呢样嘢系好容易即系夏天会 传播细菌， 系会传播细菌。 但系证明嗰嚿凉粉甜咯，所以啲乌蝇都嚟食。 凉粉唔甜噶， 凉粉唔甜噶， 凉粉 你要加，你有冇食过 嘢啊？ 剩翻啲， 系咪因为你个人咸啊，所以你食翻啲甜啊？ 化解晒。 人哋讲乜嘢，你都喺度讲到就冷静咁样， 系啊，跟住 又加埋个， 好甜噶， 好食啊，好甜喎。 剩翻啲。 我想所有啲 fans 话俾我哋知嘅就系，究竟咧凉粉系咪甜嘅咧？ 唔系，系咁讲。 系你有问题定系我有问题？ 我有问题。 食凉粉嘅系加糖水落去，佢本身系冇味嘅。系啦， 咁本身系冇味嘅， 本身系冇味嘅， 本身冇味。跟住豆腐花本身都系冇味。 即如果你选择唔加咧，你就咁食 OK 嘅， 可以，但 系 好少咯， 系咯，唔好食。 有咩再好唔好食啊？即系我觉得 OK 啦。 唔系噶，梗系好食你先至会食啦。细路仔 开罐杂果落去都好味啊， 系啊， 系系系。 嗯， 凉粉不过就唔系嘅。阿马小强，睇你再估啊，佢讲凉粉 唔系凉粉啊， 唔系凉粉， 豆腐花。 嗯，其实咧，同我哋想象中嗰种咧，驱寒啊，唔系驱暑啊，驱热冇乜关系， 冇关系， 冇关系。 食啲乜嘢啊？系咪好运啊？食面， 食面，食咩面啊？ 佢话冬至汤圆，夏至面。佢夏天咧系麦子刚收割嘅时节，咁食面咧一种叫上身啊，即系啱啱长成。 系咪荞麦面啊？ 面咯，佢有冇讲咩面？ 车仔面，整碗 车仔 面。佢 系麦啊嘛，因为麦喺嗰阵而家呢个时候嘅话，佢系会收成啊嘛，收割啊嘛，所以我谂可能食荞麦面咯。我好中意食荞麦面嘅， 我都系。 梁朝伟都系。因為有一次我睇到咧，佢個訪問咧，佢話佢有一段時間咧，好似一代宗師，佢咪要好 fit 嘅 ，keep fit， 係啊，日日都食荞麦面， 咁唔食其他嘢。 但跟住我又睇翻嘅就係荞麦面都好肥， 係佢有佢食，你有你食，你哋冇一齊食過， 你理得我， 肯定你冇一齊食。 我話翻俾佢聽，我冇傻仔， 可能佢 食荞麦面， 或者佢淨係食荞麦面，佢唔食其他嘢咧， 或者佢。運動量好大，其實你食乜都得噶，咪咧？你鋸個扒都冇唔會肥噶。你 哇 嗰陣時候咁想練詠春， 有翻運動就得啦。 係啊， 係啦， 好笑。 另外食嘅嘢咧，就係佢話食土啊 嚇，食土 係啦，夏至開始到到農曆七月初有， 而家有 都可以利用呢個土子轉運法，幫自己去一啲煤氣嘅轉好運嘅咁樣樣，係啦。咁所以 即係我哋同事阿土你。 舐下咁得。阿嫂，过嚟。 心如止水。 锡下佢先。今日见到佢。阿嫂， 心如止水。 夏至，夏至恩物啊。另外咧，夏至啊禁忌啦，听完就算啦。咁大家中意中意啦，唔中意就算啦。 好。 避免晚上嘅时候食生冷嘢，例如西瓜，我琴日先食完吓。 嗯。 好难喎呢样。 哈密瓜，唔系佢话晚上啫，你咪日头食。 哦，即系瓜唔好食啊，夜晚 凉啊， 夜晚啫， 系啊，可能你凉，我跟住会肚痛咯。 系啦，佢话食咗咧会伤脾胃，同埋尽量避免冲冷水凉。 好难咯， 好难啊， 而家唔冲冷水凉， 咪咯， 而家系一 年冲啊， 四季中最舒服冲 系啊， 又可以悭翻啲钱，唔使用呢个热水炉嘅， 嗯， 系咪先？真系噶，我成日会计埋呢啲缩数噶， 都唔系噶，夏天真系好舒服噶，冲冷水凉 系啊，好舒服，成个人爽。讲噶 系， 系咪？但如果你冲个热水凉嘅话，你硬系会觉得嘅就唔知点， 冲完仲热， 唔好系啊，好辛苦，飙汗嘅根本就 冇错。第二咧就系避免空肚饮茶 黎明教噶。 唔知呢一个文章个夏至禁忌吓， 系真嘅。嗱，我唔知道系咪同呢个体质有关，定系其实系同呢一个就节气有关。因为其实咧，你真系要睇下自己嘅体质。因为我哋嘅中医都有讲过嘅，唔同嘅茶嘅话，其实因应住唔同嘅体质咧，有啲人可能饮一啲绿茶嘅话咧，你系会削胃以及佢就会头晕嘅。 冇错， 我就系嗰只啦。 绿茶， 我试过有一次， 绿茶好凉噶。 我唔系啊，我试过有一次系饮红茶。我喺尼泊爾，我唔知道係咪同呢樣嘢有關啦。一飲完一杯茶之後咧，哇！我好似都變咗驅魔人咁啊！ 點樣啊？ 嗰杯茶係咪喺我口度噴出嚟咯？ 咁大反應， 即係飲緊嘅時候。 飲完啊，跟住飲完嗰一下之後，你會發覺所有啲嘢唔知點樣衝咗上個腦度，跟住咧就暈啦。跟住我就好辛苦，我好辛苦。咁跟住咧就咁樣係噴射出嚟啊！ 尼泊爾紅茶， 好恐怖啊！唔關尼泊爾事嘅，但係我係喺嗰度就試過係咁樣。 會唔會你根本嗰日有啲唔舒服咧？ 我唔知，但係我冇嘢喎。但我飲完嘔完之後， 噴完之後冇事啊？ 哦 ，OK。 系啊，跟住佢哋又话好可能你唔知饮咗啲乜嘢嘅茶嘅话，根本咧你嘅身体唔受得，所以佢就茶都唔 好 乱咁饮， 水土不服啊！ 你自己嘅身体都会有呢一种 系啊系啊， 即系打一支啫嘛，打支入咗啲尘， 有异物啊嘛，冇错 啊， 就咁咯，所以唔好乱咁饮啊茶都。 哦，明白明白，咁佢就话唔好空肚饮茶，就冇讲乜嘢茶嘅吓。咁另外咧就唔好嗌交啊，唔好口出呢个恶言啊，唔好似骂人啊， 好难啊。 唔系做节目之外咧，做节目之外 OK 嘅，你。除了做节目，你平时呢个节目时间，你系咪已经发晒子弹嘅？ 系啊， 系咯， 系啊。 咁啊，做完节目舒服晒。 系啊，啲 quota 喺呢个时候 你发子弹 啊 嘛， 系啊。 我阵间就掟个炸弹俾你。 我真系一啲都唔惊，你啲炸弹湿水嘅。 坊间传说啫，啊咁所以冇乜所谓嘅。夏天咧，反为咧就系好似啊夏家婆话斋，太多嘅冷气有时反而会个人唔舒服啦。 系，吹吹海风都好啊。 甚至人哋话朝头早冇饮到冻嘢啊嘛，即系嗰啲 我都唔饮冻嘢。 冰多个水嗰啲咧，会浸满冰嗰啲咧，但有啲人觉得好开心。 下昼我就中意啦，下昼系。 我有啲朋友仲系要咧咬啲冰啊。 啊系。 你有冇啊？咬到啪啪声，我真系好惊啊！同埋佢要好嘢喎，吓你啲牙齿唔会敏感嘅咩？ 好赤。 即系我谂起都觉得痛啊！ 你依家讲我都赤啊！ 好赤。 不过我觉得有一个我都喺熟女关注组嗰度有分享过嘅，我觉得系真系几好嘅。我持之以恒咗，而家差唔多已经有成两个月啦，我觉得系好好。就系朝早起身乜嘢都唔好做，饮两杯暖水，系两。两大杯暖水， 咁啊涨晒咯， 跟住唔会噶，你一饮完之后嘅话，你会发觉，因为经过咗成咁多个小时，你其实基本上咧系一定系缺水嘅，因为你瞓觉嘛， 啊、 你冇饮水噶嘛，咁所以咧，你一饮完之后嘅话咧，你会发觉嘅就系话，所有嘅全身嘅一啲细胞咧，都系得到水嘅滋润， 喐晒咯， 咁跟住咧，你就会个肠都会开始蠕动啦。去洗手间啦，跟住你就会去埋呢个大啦、小啦，成个人清洁晒、干净晒。 你做唔做噶？马大强， 开头系唔得嘅，开头我只可以饮到一杯，但系跟住而家嘅话咧，我开始饮两杯。 食咗嘢未啊？嗰 阵我话就系乜嘢都唔使做，你一起身就去做呢件事。 牙都唔刷啊， 牙都唔刷，或者你刷咗牙都得，又或者总之嘅就系呢件事系你嘅每一日你必须要做嘅嘢啦。 我谂 我持之以恒之后，我觉得好好。 又要提早一个钟头起身噶咯， 简单咗好。其实好简单啫， 早两一个钟头， 为咗饮水都饮两杯水，又要大又要少，佢饮完水又要大便。 你唔系噶咩？ 我唔系噶， 你一年做一次呢啲。你 系 咪一年先去第一次大便？ 你个肚其实系咪石嚟噶？你面就 系 全部都系嗰啲宿便啊，系啊。 我怀疑你系 喎。 旧年食嗰条猪肠仲喺树。 化石土系嘛？你系 山埃强。今日有人同你讲，你个名叫山埃强，好听。 点解啊？ 唔知啊。 点解叫山埃强啊？ 知啊。 有原因先得噶。 系啊，佢咪好劲啊嘛。喂，好，早晨，早晨，酷热天气几好身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健康就系一个快活人，系咪？星期三，送俾大家有呢一首歌叫《Smooth Operator》。搭半新闻之后，我哋继续啊。Smooth Operator 十点二十九分嘅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听听十点半新闻同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受到中电电缆桥大火影响，元朗、天水围和屯门昨晚大规模停电。中电早前表示，仍有二万个住户的电力需时两个工作天维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议员刘国芬说，今早八点半收到中电的讯息，有关的二万户已经陆续恢复电力供应，但要个别屋苑安排电工开制，暂时知道天富苑已经恢复供电。刘国芬批评当局以过亿公帑开发的紧急警示系统，在今次停电事件影响几十万人，导致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网络之下竟然没有启动，质疑是形同虚设。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张欣宇说， 政府對大規模停電冇整體預案，不同部門的配合應該作檢討。因為有電纜起火，天水圍、元朗和屯門一帶昨晚一度大範圍停電。警務處助理處長郭家全說，警方有派出額外警力和警車巡邏，處理人群和交通管理，並聯同消防和中電盡快進行救援和搶修工作，形容昨晚治安並沒有太大影響。郭家全在一個電台節目又提到，回歸25周年是重要標誌性的日子，警方去年初已經成立由副處長督導的委員會進行相關部署工作，無論國家領導人是否訪港，亦都會就不同活動作出適當部署。而在疫情下，要同時考慮公共安全和公共衛生的因素。他又說，警方重視警民關係，希望拉近同市民的距離，而過往政治事件導致不同立場人士和警方持不同的看法，強調警方會加強工作透明度。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梁振英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說，25年來的實踐充分說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是科學、可行和有生命力。他強調，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香港的民主和主權國家的民主不可混為一談，香港的民主發展必須遵守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梁振英說，完善選舉制度，確保愛國者治港。現時香港市民生活環境更加安穩，行政立法關係更加暢順，特區管治效能得到提升，全球投資者對香港未來亦都更具信心。他又說，過去兩三年香港發生的事，西方政客、媒體有不少抹黑，香港必須盡快和關係密切的夥伴將道理和事實真相講清楚。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有很多優勢，要與國家充分協調共同發展。南韓過去一日新增8992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大部分是社區感染，累計超過1829萬人確診，新增11宗死亡病例，累計超過24000人不治。現有重症患者64人，較前一日減少4人，連續兩日少於70人。韓聯社報導，雖然週末過後檢測數量稍為反彈，但是整體呈減少的趨勢。多個研究組織預測，到本月底單日確診個案可能降至4000宗以下。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大致天晴，日間天氣酷熱，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晴酷熱，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室外氣温30度，相對濕度7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1443点，跌116点，总成交42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30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12430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阿里巴巴104.4是跌个四，盈富基金21.78跌1毫，腾讯控股379.8跌个二，理想汽车149元升11.7，友邦保险80.55元跌1.05元，美团197.2跌4元，吉利汽车15.96升9毫，新东方在线19元升个半。港交所370.2元升6元，京东集团247.4跌9.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5，日元136.17，瑞士法郎0.967，加元1.296，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26255点，升9点。港金现价报17110元，比上日收市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79美元，卖出1827.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慢车，龙尾喺屈地街。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域多利会一段咧就挤塞，去赤柱方向龙尾喺南园对出，去黄竹坑方向车龙就喺深水湾泳滩。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东区走廊专业教育学院方向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同埋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Hello Hello 欧瑞强 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星期一至五黄昏七至八，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lbert R 欧瑞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拣。攞去消费券想转会的要再登记，不转的合资格就乜都不用做，攞埋5000蚊。新合资格的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的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好，翻嚟嘅节目10:08嘅啦，30度几温，相对湿度75%。我相信咧，即系感觉嗰个体感啊，系咪真系觉得哇，今日好热啦，好热啦，都同你做紧嘅事情啦，又或者咧你身处嘅地方啦，心境啊， 会啊， 同意 啊。以前古人话咩心静自然凉， 真噶，我又觉得你个人猛，你唔觉得即系会飙汗嘅咩？ 系啊， 我最记得嗰阵时细个咧，因为冇冷气咧，咁通常屋企咧会开个摇扇啊，即系天花板嗰啲咧， 嗰啲 其实嗰阵时都几正噶， 系啊， 梗系正啦。 但风水学话唔好噶嘛。 是 啊， 是啊，因为佢喺呢个头度揈下揈下揈下咁啊嘛， 有几把刀。 我记得嗰阵时嗱，而家所有学校都有冷气啦，差唔多。嗰阵时咧，学校都冇冷气添， 冇噶， 你都系咧，应该系又开呢啲风扇， 风扇咯，留底线。 系啊，翻去第一样嘢开个风扇啦， 同埋开晒啲窗咯。 嗯，系啦系啦，咁又系咁过啦。 几好啊， 系啊， 但系都可以着冷衫噶，唔知点解。 着冷衫嗰阵时唔觉，我哋男校冇人着冷衫。 女仔会， 女仔会着冷衫 噶，遮住。 男系啊，男仔会着噶，我而家见到有一啲嘅就系 风， 系啊。 心寒， 加背心，唔係即係成件冷衫咯。我諗可能因為而家個冷氣， 冷氣問題 好凍啊， 係 啊，而家我見到有㗎， 冇錯冇錯， 夏天都有著冷衫。 係係，雖然佢哋有唔知幾多度先開得，但係通常咁熱就一定會開嘅。 開啦， 係啦，我早排去啲學校搞咧都係嘅，係講得啱，係凍嘅啲冷氣。尤其是如果你坐喺冷氣下邊咧，仲凍啊，因為你想成全日㗎嘛，係咪 啊？ 咁啊都係以前嘅舊香港啊，冇冷氣機嘅日子。 但係我諗咧就係停電嘅地區嗰啲朋友仔嘅話咧，今日就應該會好辛苦啦。 係， 但點樣都我覺得向你哋問好啦。 係啊， 咁啊希望就可以快快脆脆嘅話，你有翻電啦。因為我諗咧，特別係夏天咧，香港係難受啲嘅， 難捱，好難捱。 因為尤其是你係住喺一啲嘅就市區嘅地方咧，真係冇風嘅。係 啊，因為我見到 仲要係你唔開都唔得，因為咧正如你所講嘅啫，因為樓對樓咧，對面嗰度咧嗰啲開冷氣嗰啲熱氣係射緊過嚟嘅。我真係試過有啲朋友講：哇，點住啊？咁辛苦。咁但係我哋嘅居住環境就係 就係咁 啊！ 我記得我嗰時睇過一個嗰啲村屋咧，個露台咧係向人哋個冷氣機後邊 都有， 因為一排一排一排， 冇錯。 佢啱啱射曬呢邊嚇，哇！咁點啊？一開冷氣，即係你視覺上你望住人個冷氣機嘅後邊，感覺上就係佢不停噴啲熱氣過嚟咯。係 啊， 我覺得如果你係住市區嘅，你都或者就我冇辦法啦，因為我貪佢方便嘛。係 啊， 咁冇可能嘅就係嗰個環境冇咁好啊，又或者就我總之我開唔到窗啊。我又試過去過一個朋友屋企嘅話咧，佢係全年都冇辦法可以開到窗嘅。首先嘅就佢開咗窗嘅話咧，佢又會好嘈啦，因為佢住得唔高個樓層。第二嘅就係話其實佢就啲冷氣啊或者係熱氣嘅話就會噴過去佢屋企度啦。咁但係冇辦法啦，咁佢就知道我要想住一個一落樓就已經可以有車搭嘅地方，我唯有係咁樣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搬到已經係即係老遠啊，但係到最後尾嘅時候我都係要接受呢啲咁樣嘅嘢咧，我就會覺得有啲傷狂咯。 梗係唔制啦， 即係佢住到咁遠。 但係總有人住喺呢啲， 有都有嘅，係啊，所以大家辛苦。 我嗰時睇過啲豪宅啦，叫做因為佢都幾貴嘅，咁啊，即管都睇下啦，咁樣。咁但係佢要兩塊玻璃嘅，即係個露台兩塊玻璃，因為佢出邊咧就係一個好嘈嘅天橋嚟嘅，好嘈嘅噴噴聲，即係你一開咧，你覺得哇！即刻快啲閂翻埋佢咁樣，咁點算咧？長年廿四小時都係 冇辦法， 係啊，但都係有人住嘅，係啦、 嗯， 咁所以香港咩地方都 係啊！我哋細個咧冇冷氣。咁夜晚瞓覺咧就瞓地下嘅，你哋有冇試過瞓地下？ 我而家都有，揾嚟咁樣嚟散熱啊嘛， 係啊， 爭好遠㗎，你坐喺地下。 嗰陣時我哋細個個個都爭住瞓地下嘅， 爭住瞓地， 爭住瞓地下， 地下唔夠地方瞓嘅咩？ 梗唔係，我哋好細啫嘛，人又多，咁啊點解咧？因為咧屋企嗰陣時即係比較貧困啲啦，就唔閂門。即係嗰啲走廊屋邨啊， 夜晚都 係係啊，原因就係咧，哇！隔離屋咧睇緊《歡樂今宵》喎，好開心，我哋就喺度聽人哋嗰啲電視機咯。 聽《歡樂今宵》 係啊， 係啊， 係啊，好開心㗎！啊，點解成日啲笑聲嘅？又唔知佢笑乜，但係聽到啲笑聲就真係好開心。 其實好多户都係咁嘅，我都冇電視機㗎。以前你係咪㗎？你屋企有冇電視機？ 電視機有， 我哋冇。 可能因為我又細過你哋咧。 哦，系， 细个少少咧， 系，争几年又唔同， 系啦，争几年就会好啲。 嗰阵时系听电台咯，嗰个叫丽的呼声咯，系啊，就冇收音机，唔系冇呢个电视机嘅。后来咧，终于我阿爷教咗部电视喺佢间房， 佢间房 系啊， 佢买俾自己嘅啫 嘛。以前你有冇听过？ 系啊，唔准睇 电视啊，坏眼 啊，又话戴眼镜。咁我哋屋企细个就咁样度过啦，都几得意嘅。夜晚就瞓喺个地下，就特登。聽人哋啲電視聲， 其實我覺得咧，呢啲都係好温暖同埋好温馨嘅一啲回憶嚟嘅。我最中意係乜咧？夜晚黑細路仔就算屋企有電視都唔俾睇嘅，九點零鐘到嘅話咧就趕曬入房瞓覺噶啦。咁啊就正如你所講啦，就永遠咧都係嗱，以前住嘅唐樓咧係一定會有啲氣窗噶。我唔知道你有冇呢個咁嘅感覺。 個房門 頂，我好中意氣窗嘅，佢就會喺上面嗰度咧會有一啲嘅氣窗，佢就係一啲嘅玻璃係可以。 反映 系啦，佢就可以反映到嘅就系出边嘅嗰个电视 做紧乜？我 好记得嗰阵时候，你系睇到，其实就等于你嘅潜望镜啫嘛。 系啊， 你系要校嗰个角度，啱啱到可以反到阿爷喺度睇紧神凤啊！ 哇，好嘢噶咯， 好嘢噶啦，同埋保镖，佢好中意睇嘅。但 仔細路仔一定要瞓啦。咁跟住你咪喺嗰度咧，喺下邊都 裝下裝下， 睇住瞓住咁喺度睇啊，睇，好開心嘅。同埋有時你會覺得就係你仲有一啲大人喺屋企個廳嗰度，佢未瞓，呢啲。 嗰啲聲啊， 生活嘅聲咧，我覺得係好温馨啊！到你咁樣睇下睇下睇下咁樣咧，你瞓著 曬。好多童年嘅嘢真係會記得嘅。我記得嗰陣時咧，我屋企人咧會打牌咧，打到好夜咧。但係所謂夜咧，都而家嚟講都唔係夜嘅，可能十點幾咁樣收台啦咁樣。跟住我已經瞓到腳腳聲，叫醒我落街食雲吞麵。 哇！好正啊，食雲吞 麵。通常呢啲夜晚 好開心， 嗌醒你嗰啲嘢食最好食嘅。 係啊， 同埋以前啲雲吞麵咧係 好好食 嗰啲飯碗嚟嘅啫，嗬。 好好食， 好細碗，但係 好 好食，係啦。啲雲吞好細粒，你都好少，但係唔知點解嘅，你食完之後你就覺得好滿足， 好正。係 啊， 你係咪 好懷念呢啲 嘢？著住對拖鞋落街食啊？ 梗係啦，同埋眯住眼食咯，因為其實我係瞓緊覺咁啊，阿雞攞食面啊，咁樣哦，是但啦，咁樣 梗係佢啦， 食食下中眼瞓啦。 有冇試過叫你攞個梯煲？ 梯油 係啊， 落去買 啲正啊， 梯煲真係 好 大整股啊！ 基本以前冇外賣盒呢回事， 係 啊，其實幾好， 從來都冇外賣盒。 你知唔知我最近咧，我俾心機咧，想揾翻啊呢啲咁樣嘅梯煲咧，冇啦。 嗯， 照計唔會冇 㗎。有啊， 佢啲舊鋪一定有。 你喺邊度？我揾到，你知唔知我喺邊度揾到啊？喺泰國。 不過咁樣，阿 Sir。就算你今日拎住个 table 去到餐厅，然后都嫌你麻烦啊！ 哦，系嘅，佢哋系咁 讲。其实唔系我有冇啊，而系我拎到去，佢会唔会咁麻烦噶？我又唔知不个份量，即系佢哋嗰啲一定嗰啲 standard 嗰啲， 佢 知道一学就系一定啱。 冇错， 佢你个 table 我不得多俾你又唔知点，不得少你又嘈，系咪？ 都系嘅，即系对于佢哋嚟讲嘅话，好可能嘅就唔系好习惯咯。但我就试过有一次嘅，就系因为我喺泰国度买咗有一个咧，就系有一四层嘅。你記唔記得？你以前都有噶嘛？ 記得， 揼落去，然後一個稱你 啊！係啦，咁跟住咧，佢就有兩條嘢喺側邊嘅，跟住咧就要串佢落去，跟住你擺曬四層之後嘅話咧，啪咁樣，咁跟住你 一層可能係腸粉， 好正啊！ 一層又可能唔知係粥，一層又唔知有咩， 哇！開心死！ 仲要專登買翻嘅就係以前嘅顏色又好唔同嘅，大家有冇留意？唔係，係黃色嘅。但係 係 奶黃色嘅，同埋嘅就係應該係嗰種叫做好似類似好似 Tiffany Blue 咁樣嘅，係啦，綠綠地、藍藍地色嘅，嗰只就係我哋以前舊香港嗰啲牆壁啊，咪由呢啲色嘅咯，嗰啲嘢嗰啲飯碗啊，嗰啲梯煲啊，嗰啲全部都係呢啲顏色。 如果你咁講，以前咧我哋好多時買完送好多唔愛嘅報紙，知唔知點解啊？因為好多嗰啲菜飯啊、魚飯咧，係揾報紙包住條魚啊，包住啲菜咁樣俾你拎。 佢哋好劲噶，重要嘅就系揾嚟咧，将佢接咗个三角，然后跟住就买豆啦。 系啊， 系咪？佢就系买豆啊，或者摆啲米落去啊，跟住佢就包埋，同埋就用咸水草。 冇错， 报纸好多用途噶。我哋细个垃圾桶又系垫报纸啊，你有冇试过？ 我又唔记得，系咩？ 系啊，咁垫报纸啊， 咁咪散收收咯。 垫落个垃圾桶。 如果而家用胶袋一袋拎走，咁你报纸咪散收收？ 唔知啊，摆喺个走廊度咯，等啲人倒垃圾咯，就用三张报纸咁样一。二三啱啱圍住個圓圈 ，OK。 以前嘅生活 好特別啊，屋企係 好特別。 我哋比較清貧。 你有冇試過咁樣啊？唔係清唔清貧，而係你嗰個報紙會爛。 佢嗰個 係 啊，佢叫愛怪事家庭，唔係愛 曬你阿手，同埋 愛怪事家庭， 永遠都有一個烏雲蓋頂。 And years, the pain descends. 网上情，时间是最好的考验。有间公司请咗个新嘅主管嚟，听讲系好能干嘅人才，专门去派整顿一啲公司，肃清一啲唔系几好嘅职员嘅。做得好嗰啲同事就好开心啦，成日偷懒嗰啲同事就有少少担心。啊，点知呢个新主管上任之后，日子一日一日咁过。佢咩都冇做过，做得好嘅继续有得做，做得唔好嘅都继续有得做。于是有啲抱住期待嘅同事就话：，边系好人啦、啊？分明咧都系个个都继续做啦，冇所谓啦。点知经过半年之后，呢、这个新主管突然之间将嗰啲工作成绩好差或者唔做嘢嘅人，全部咧就革职啦。做得好嘅人咧，全部都有好好嘅升职啊、加薪啊咁样。从此大家就好俾心机做嘢，唔敢再出声，亦都唔敢再偷懒。喺年终聚餐嘅时候，呢、这个新主管讲咗个故事俾大家听。佢话：我有个朋友买咗个有花园嘅屋，佢一搬入去就将所有花园里面啲杂草啊、野树啊清除晒，种一啲新嘅嘢。点知之前嘅屋主有一次嚟探佢就话：吓，点解嗰啲名贵嘅牡丹你都斩晒啊？于是呢个朋友先发现佢唔识嘢，将嗰啲牡丹当野树铲除咗。后来佢叻啦，又买咗间屋之后，虽然个花园好乱，但系佢冇铲除任何嘅花花草草。到通电，原来佢以为杂树嗰啲啊，春天咧就开咗鲜花。之前以为野草嘅咧，到春天先知道原来好嘢嚟嘅。经过一段时间，佢先认清边啲系好。边啲系唔好？呢个故事讲啲乜嘢？就系、是、呢个新主管去到呢间公司，佢想睇清楚边个系好员工，边个唔系好员工，然后先作出决定。讲到呢一个新主管就举起个杯，佢就话啦：我敬所有在座嘅每一位，时间嘅考验之后话俾我听，你哋都系呢间公司嘅好员工。人生都系一样。边个是你真正的朋友，边个不是，边一个是好的员工，或者边一个是一个偷懒的员工，都要经过时间的印证。一年啊，一年以来，希望大家对风骚快活人送给大家的每一个工作上的努力都有认同，希望你喜欢。 time has slipped away, and suddenly it's hard to find the memories you left behind.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 the laughter and the tears, the shadows of misty yesteryears, the good times and the bad you've seen, and all the others in between?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 the times of your 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首标孔德贤 这个角色可以给到我一个反省咯，在自己努力的过程里面，我自己是不是忽略了些什么呢？ 爸爸你可对我生气， 在香港回归的25周年，我会很想留在这个地方去继续努力，因为我在这里出世，希望香港是大家都生活得越来越开心。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出发2022 6月25号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0日。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其实咧，我哋养宠物咧，未必需要去卖啊，嗬。咁啊，你哋对于领养宠物呢一样嘢嘅话，又点睇啊？ 寄养宠物嘅话咧，就可以帮我啲宠物有一个家啦，就唔使佢流浪系周围走。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好，快到十一点钟，一阵翻嚟就会小朋友嘅电台噶啦，先听咧十一点嘅新闻同财经消息啦。 费时要求市卫健委同保底区委立系同保底区委立即全力组织抢救伤者，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同保底区认真核查事故原因，防止出现后续关联事故。同时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坚决杜绝类似的事故发生。自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昨日主持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进一步提高各级军事委员会职能和作用的重要任务，总结今年上半年度国家防卫全盘工作和确定当前关键的国防建设任务，贯彻落实党的军事路线和主要国防政策等。 韩联社报道，关注北韩在党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中是不是讨论第七次的核试。报道表示，会议开始讨论提交中央军委的议题，意味着会议可能持续几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天气酷热，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07点，跌251点，总成交金额52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0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33点，跌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3.2跌2.6，盈富基金21.64跌2.4，腾讯控股376蚊跌5蚊，美团194.7跌6.5，理想汽车146.1升8.8，友邦保险80.05跌1.55，吉利汽车15.8升7.4，港交所366.2升2蚊，新东方在线18.72升1.2，京东集团244.8跌12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611，瑞士法郎8.128，澳元5.436，加元6.052，新西兰元4.927，欧元8.251。每百日元对港元5.7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3。日经平均指数报26,255点，升9点。港金报17,110蚊，跌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27.98美元，卖出1,828.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鲤鱼门道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咧，由于有道路事故嘅，呢一段嘅鲤鱼门道全线封闭，所有车咧去到呢一度只可以左转上高超道，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受影响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因为有道路事故，呢一段路咧全线封闭嘅，所有车只能够左转上去高超道，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南过海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域多利会一段挤塞，去赤柱方向车龙排到南园对开，反方向去黄竹坑，龙尾就去到蒲苑。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封路方面，油麻地的西贡街因为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的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另外，西贡的北潭路因为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九巴路线94号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专业教育学院去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同埋大埔道径口路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show 小小劇場。 香港人热爱饲养宠物，由最普遍的猫、狗到鱼类、爬虫类等等不同种类都有。究竟怎样才为之是一个称职的宠物主人呢？小朋友又可以怎样保护动物，令他们免受伤害？ 大家准备好未啊？ 准备好啦！ 是这样，就等我介绍屋企的新成员棉花糖给你们认识啦！ 哇，好得意啊！ 啲毛好软熟，真系好似棉花糖啊！ 我都好想养宠物啊 ！Sarah 姐姐，你系边一间宠物店买棉花糖翻嚟噶？ 我唔系买佢翻嚟噶，我系领养佢翻嚟噶。 领养？ 系啊，你哋有冇听过领养不弃养呢？ 我知道，领养即系唔鼓励购买宠物，应该为收容所里面嘅小动物提供一个家。 唔弃养。即是我哋要谂清楚先至好决定养宠物，养咗就唔可以随便放弃。 你哋讲得好啱啊！例如话猫嘅平均寿命大约有15岁左右，主人就要明白自己嘅责任，唔好因为一时冲动就去领养啊！ 我系认真噶，会好俾心机照顾小动物，日日陪佢哋玩。 如果所有宠物嘅主人都好似你咁有爱心就好啦。 是啊，爸爸说过给我听，有些主人对宠物很差，不帮他们冲凉，又给他们挨饿，甚至令他们受伤添啊。 啊，那咪即是虐待动物，好残忍啊。 这些小动物这么可爱，我们要努力保护他们啊。所以我们应该学会保护动物权益，尊重生命，做个负责任的小主人。 除了你们自己喜欢，都一定要跟家人商量好，大家同意才好养宠物。 那等我今晚问下爸爸妈妈，可不可以领养宠物回家先？ 是呢，你们家有没有养宠物的？ 我爷爷有养相思雀，他朝头早还会唱歌叫我起身上学。 我喜欢狗狗，因为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如果我不开心就可以揽住它跟它聊天。 养狗的话，每日就要带它落街，不可以成日留它在家。 现在都有很多特别设施，好像是狗公园，让主人可以跟狗狗呼吸新鲜空气。 记得不可以让它随街大小便，影响环境卫生。 我一直会俾心机训练它做一只听话又可爱的宠物。 小平，可不可以帮我训练我爷爷的相思雀，教他星期六和星期日不要吵醒我啊，训练一点啊。 让小孩发声， Shall we talk？ 如果我能够变成一种动物，我会变成一只海龟，因为我想教其他小海龟和小鱼仔不可以吃塑胶袋。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诚邀你的参与，请回答问题并将录音电邮到 radio2@rthk.hk。你的声音有机会在丰收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的。 漫步与奔波，静坐与穿梭都不错，能随缘变快乐，命运如刚好挑选我，路线又与左都向往，步步见幸福与祸，种种世事因果，慢镜看好时辰，不去匆忙，循序渐进没有不可，游历都好，停候都好，沿路情节景致独到，梦想未知数，遇上从旁挖出水与地图，再引导我安好，提步都好，仍留下都好，仍无眠水风里漫舞，无聊绝非处处荒芜，厌倦是财富造，是夜里高峰低洼都找到喜好，哪怕热 信，步步见识福与祸，种种世事因果，望镜看好时辰，不快都淡忘，循序渐进未怕拣错，游历都好，停候都好，沿路情节景致独到，梦想未知数，遇上从旁挖出水与地图，再引导我安好，提步都好，仍留下都好，凝望面水风里密雾，无聊绝非处处荒芜，厌倦是才苦躁，是夜里高峰低洼都察到喜好，哪怕二数。在意未免忐忑，日夜对赌，就怕赶到做到，病到无下医好。 丰收大世界， 小 DJ 同你同言讲出大道理。 好啦，地球上除咗人类之外嘅话呢，仲有好多植物啦、动物呢一起共存嘅。生活喺个城市里面呢，我哋当然唔可以养只大笨象啦，或者养只狮子喺屋企啦。所以好多人呢都会养啲猫仔啊、狗仔啊咁样，同佢改返个名，好好咁照顾佢，当佢系家人一样嘅。究竟今日几位嘅小朋友对于养宠物有啲乜嘢嘅分享呢？介绍佢哋出场先。Hello， 男仔叫做咩名啊？ 我叫陈日龙，今年12岁，读紧六年级。 欢迎你，你屋企养咗啲乜嘢宠物呢？ 我屋企养咗金鱼。 养咗金鱼，非常好啦。好啦，今日直隔篱呢一位着住白衫嘅靓女同学，你叫咩名啊？ 我叫陈明琪，今年都系12岁，亦都系六年班。 咁你养咗咩宠物呢？ 我养咗一只猫，佢叫刘鼻涕。 姓刘叫鼻涕系嘛？OK， 好啦，今日隔篱呢一位着住粉红色衫嘅小妹妹啦，你叫咩名啊？ 我叫郭子希，今年读三年级，我有养猫嘅，佢、叫做布布， 叫布布，好得意。即是话咧，今日我哋三位嘅同学仔咧，屋企原来都有养宠物噶。我又想问一下啦，点解当初嘅时候会谂住嘅就系养呢一种嘅宠物，同埋点解会想养宠物嘅？龙龙同我哋讲先啦。 因为我觉得金鱼佢好靓，同埋好容易照顾。 嗯哼。咁两位养猫猫嘅同学仔呢？ 我觉得系因为其实佢好得意啦，而且就唔会好似狗啦一样要成日出去啊。而且猫咧佢有阵时好高冷啦，但系其实佢内心好温柔、好温暖咯。如果你用个心去融化咗佢，佢可能咧就会用翻同样嘅态度去对翻你，就会感觉好温馨、好温暖。 哎呀，非常同意啊！咁啊，希希你又觉得点啊？ 因为养猫又好可爱，又识得帮我哋捉曱甴，又会听人哋话唔会乱咁虾其他小动物，好乖，所以会养咯。 嗯，希希好似系养咗两只猫喎，系咪？ 一只养嘅，一只死咗， 所以就养嗰只新嘅。 唔系，系寄养嘅。 啊，系寄养嘅，哇，好乖、哦。嗱，其实你哋都带出咗一个问题嘅，就系话其实咧，我哋养宠物咧，未必需要去买啊，嗬，咁就可以领养宠物嘅。咁你哋对于领养宠物呢一样嘢嘅话，又点睇啊？龙龙呢？ 寄养宠物嘅话咧，就可以帮我啲宠物有一个家啦，就唔使佢流浪系周围走。 啊，讲得好好、哦、啊！琪琪同埋希希咧，你哋屋企只猫系咪领养翻嚟噶？ 当初系想领养，但系后屘就因为见到，因为嗰啲猫你出边领养嗰啲猫啦，佢、都系要上屋企去检查啦。但嗰阵时屋企因为发生咗啲事，就唔方便去检查。但系嗰阵时我同家姐又想养猫，所以就变咗去买嗰啲猫咯。 嗯哼。但都唔紧要嘅，最紧要咧就系你要好好地咁样去照顾佢啦，同埋对佢好似屋企人咁样咧，就最紧要啊！嗬，好啦，咁啊，希希咧， 我嗰兩隻貓都係領養嘅，因為領養好過買，買嘅話可能有啲會虐待小動物，同埋通常買嗰啲個壽命會好短，又好快就死咗，所以就領養嘅，起碼都唔會虐待動物。 嗱咁其實咧，當然虐待動物大家都知道唔啱啦。咁但係若果咧要屋企度養小動物嘅話咧，其實都要考慮到佢哋係照顧嘅問題嘅。咁其實嗰陣時候咧，要養金魚又好啦，又或者要養貓又好啦，有冇考慮過呢啲咁嘅嘢？同埋你哋係點樣照顧佢哋？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龍龍，你講先啦。 養金魚嘅話咧，就要定期幫佢換水，同埋要倒啲魚糧俾佢食。 嗯哼，都比較簡單啲喎，會唔會啊？ 比養其他寵物簡單多啲。 嗯哼。好啦，咁至于阿琪琪同埋希希咧，你哋又点样照顾你屋企嘅猫猫噶？ 我只猫嘅话就通常大部分都系我喂粮，跟住同佢剪指甲啦，出去帮佢做身体检查或者带出去嗰啲都系我负责去照顾咯，其他都系我阿妈同埋我家姐一起嘅。 咁你好乖喎、哦，希希咧有冇帮手噶？ 我通常就去喂佢食嘢啦，陪佢玩，同埋有时候俾佢出去行下走廊，同埋帮佢换猫砂。跟住有时候阿姨帮佢剪指甲嘅时候，会闩走廊门，以免佢入去厕所度去避难。 哇，非常之好喎、啊！咁即系你哋都有帮手啊，就会做有好多呢啲嘅日常一啲照顾上面嘅嘢嘅。咁你哋又觉得嘅就系话，系咪应该要做一个负责嘅小主人呢？除咗你话系日常嘅照顾之外嘅话咧，仲有冇其他一啲嘢你哋都会考虑噶？龙龙 要经常陪佢出去玩。 你只金鱼，你点样带佢出去玩啊？ 即系其他宠物都要带佢出去玩。 啱啊！如果真系养只狗仔嘅话，就真系要去带佢出去玩先得哦，唔好净系要佢成日留喺屋企，啱唔啱啊？好啦，咁至于阿琪琪同埋希希咧。因为头先咧，我觉得琪琪都讲咗一个 point 吓，咁就系话咧，其实有时都要谂下嘅就系，如果佢病咗嘅时候要照顾佢啊，又或者嘅就系，如果系养狗仔、猫仔嘅话咧，可能喺绝育方面嘅话咧，都需要就要考虑一啲可能呢啲方面嘅啲问题。你讲下。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做嘅话，可能就要带佢多啲带佢去做身体检查咯。 嗯哼。 如果发现佢有啲乜嘢系同平时唔一样嘅话，或者有啲例如屎啊或者尿啊有血嘅话，就唔好俾佢自己拖，等佢自己病好咯，就要俾佢带快啲带佢去宠物医院咯，因为惊好似有嗰啲好严重嘅病咯。 嗯。是啊，我想相信呢，我哋照顾宠物嘅话都好似呢，即係爹哋妈咪呢要好好咁样去养育自己都系一样下。呢一样嘢都系对呢个生命嘅尊重啦，同埋对生命嘅负责嚟嘅。但係好遗憾，有时我哋会听到喺社会上面会有一啲人会发生一啲虐待动物嘅事喎。你哋又点睇呀？龙龙你觉得呢？ 觉得佢哋好坏囉，因为动物都系一个生命嚟嘅。 嗯。 就唔好再虐待动物。 嗯哼。咁琪琪呢？ 我觉得其实佢哋虐待宠物呢，可能就係出于某种心理啦，但係其实咁样，其实我觉得係真係好残忍囉，因为动物佢都係一个生命，但就唔应该去伤害一个生命，因为佢哋例如我哋人都係一个生命，猫都係一个生命，狗都係一个生命，动物都係其实就唔应该虐待宠物囉。 讲得好好啊。希希呢？ 我觉得即使养的话都要好好检查它先，看看有没有病了，而且要看看头那几天要给兽医做下建议，去看看不要好像我那只猫那样后来才发现有心脏病那样死了。 好乖啊！你哋讲啲嘢都令到莎拉姐姐好感动。好啦，咁其实我谂相信咧，如果想希望全世界嘅人咧都可以好地去善待动物咧，即系会等于爹哋妈咪一样锡我哋咁样吓。咁所以咧，我谂每一个人都需要喺呢一方面嗰度咧，又有多啲嘅学习。咁其实你哋会希望嗰啲人点样去善待动物啦？会唔会觉得呢一样嘢应该系从细个开始教育做起咧？你哋觉得点睇啊？龙龙 要定时俾嘢食佢哋。 嗯哼。好好地去对佢哋，系嘛？ 系， 嗯哼。咁琪琪，你又觉得点啊？ 我觉得如果唔想俾嗰啲人去伤害动物嘅话，佢哋嗰啲家长可能就要从细教到佢哋唔可以虐待动物，而唔系见到佢哋虐待动物就继续俾佢哋去虐待落去。咁如果佢哋长大咗之后，就会因为佢哋阿妈冇阻止佢哋，所以佢哋就会认为咁样做嘅事系唔会有错咯，就会去继续虐待俾动物。 讲得非常好，希希咧？ 我觉得啲妈妈啦，趁佢哋细个时候教好佢唔好虾啲小动物。如果唔系嘅话，越大嘅话咁就虾得越多小动物，后果不堪设想噶咯。 哦，讲得好好啊！多谢晒三位嘅同学仔，今日都同我哋带出咗嘅就系话，饲养宠物呢一样嘢咧，除咗要好好照顾佢哋之外嘅话咧，最紧要嘅就系咧，有一个另外一个课题嘅，大家都要尊重生命，对我哋嘅生命负责，啱唔啱啊？ 嗯， 多谢晒你哋啊！下次再有机会嘅话，我哋再倾过啊吓，唔该晒你哋，拜拜， 拜拜。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好，冇错啦，咁多谢晒莎莉姐姐咧，同埋一班小朋友咧，讲咗好多关于宠物嘅知识啦，同埋个态度都系好正确嘅吓，多啲领养就唔好啊，一定要买嘅。OK， 好啦，留意宠物嘅健康都重要。去到十一点半啦噃，翻嚟我哋就会有中医嘅时间。 中医姐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受中电电缆桥大火影响，元朗、天水围同埋屯门寻晚大规模停电。中电早前话，仍有20,000个住户嘅电力需要2个工作日维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议员刘国芬说，今早8:30收到中电的讯息，有关的20,000户已经陆续恢复电力供应，但要个别屋苑安排电工开制，暂时知道天富苑已经恢复供电。刘国芬批评当局以过亿公帑开发的紧急警示系统，在今次停电事件影响几十万人，导致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网络之下，竟然没有启动，質疑是形同虛設。另一名立法會議員張欣宇說，政府對大規模停電沒有整體預案，不同部門的配合應該作檢討。因為有電纜起火，天水圍、元朗、屯門一帶昨晚一度大範圍停電。警務處助理處長郭家全說，警方有派出額外警力和警車巡邏，處理人群和交通管理，并联同消防和中电尽快进行救援和抢修工作，形容昨晚治安并没有太大影响。郭家全在一个电台节目又提到，回归25周年是重要的标志性日子，警方去年初已经成立由副处长督导的委员会进行相关部署工作，无论国家领导人是否访港，亦都会就不同活动作出适当的部署。而在疫情下，要同时考虑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因素。他又说，警方重视警民关系，希望拉近同市民的距离。而过往政治事件导致不同立场人士对警方持不同的看法，强调警方会加强工作透明度。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25年来的实践充分说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是科学、可行、有生命力。他强调，香港是国家的一部分，香港的民主和主权国家的民主不可混为一谈，香港的民主发展必须遵守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梁振英说，完善选举制度，确保爱国者治港，现时香港市民生活环境更加安稳，行政立法关系更加畅顺，特区管治效能得到提升，全球投资者对香港未来亦都更具信心。他又说，过去2-3年香港发生的事，西方政客媒体有不少抹黑，香港必须尽快同关系密切的伙伴将道理和事实真相讲清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有很多优势，要同国家充分协调共同发展。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0届会议期间，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举办殖民主义遗留问题对享有人权的负面影响主题视像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陈旭表示，各方应该共同致力于解决殖民主义遗留问题，消除殖民主义对人权负面影响，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北韓代表話，殖民主義至今仍未被清除，突出表現為美國等利用人權問題干涉別國內政，推行西方價值理念，國際社會應該共同反對。俄羅斯代表指出，國際社會應該敦促美歐國家採取切實行動，徹底消除殖民主義的圍堵。今次會議有60多人出席，包括30多個國常駐聯，包括30多國常駐團官員。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大致天晴，日間天氣酷熱，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晴酷熱，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室外氣温30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21,283点，跌276点，总成交59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95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12,369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阿里巴巴103.4，跌2.4；腾讯控股375.6，跌5.4；盈富基金21.62，跌2.6；美团193.3，跌7.9。理想汽车145.5，升8.2；友邦保险79.95，跌1.65；吉利汽车15.78，升7.2；京东集团242.8，跌14蚊；港交所366.8，升2.6；新东方在线19.02，升1.5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5，日元136.12，瑞士法郎0.966。加元1.297，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26,183点，跌62点。港金报17,120蚊，比上日收市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美元，卖出1,829.01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鲤鱼门道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因为有道路事故，呢一段嘅鲤鱼门道咧要全线封闭噶，所有车只能够左转上去高超道，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多条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因为有道路事故，全线封闭，所有揸车嘅朋友咧去到呢一段路只可以左转上去高超道，咁而家车龙就排到启田道回旋处，多条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域多利会一段挤塞，去赤柱方向车龙排到南园对开，反方向去黄竹坑龙尾就排到深水湾泳滩。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封路方面，油麻地的西贡街因为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需要封闭，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自有东区走廊专业教育学院去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同埋大埔道径口路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国剧830 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御交妓》， 因为纪云和体内早已形成伤脉，所以仲有一次重塑仙体嘅机会。林浩清于是随住佢嘅气息，揾到转世嘅纪云和，并耗费半生灵力帮佢由九尾狐妖重塑人形，并赐名阿纪。 国剧830《御交妓》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至方便或医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风骚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同你风骚唱不完。 马叔正有搞到啊，一身伤痕。马叔正有搞到啊，腾腾震。 梁继章话我唔细， 应 搞生意咪乱使。 望着你再一番，虽知今天不应作反，还望你谅金。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倾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㗎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风骚快活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好啦，嚟到我哋今日要讲嘅呢一个问题，我谂嘉燕姐应该好清楚系咪？即系可能无端端话开咗嗰、那个个柜啦，跟住咧将嗰啲杯杯碟碟啊全部拎出嚟打烂佢。我讲紧就系更年期啦。呢三个字听到之后嘅话，我觉得大家都好担心， 好唔开心， 好唔开心。又或者真系睇妇科嘅时候咧，即系我 只能够细细声讲。 又唔系，佢会同你讲嘅就系，其实你已经进入咗更年期噶啦。但你嗰阵 噔噔噔噔， 系啊，咁我觉得点解咧？咁所以今日我哋好彩啊吓， 又 请 一 个 广州中医药大学医药博士陈圈婷博士，你好， 你好，多谢邀请。 点解要讲更年期？真系好 伤心。你特登因为我哋两个 系啦， 咁你哋都唔使对号入座嘅，呢个都系人生必经阶段嚟噶，即系不论男女都可以经历，都需要经历。所以我觉得都好啱市民大众知道嘅一个话题啦。 其实我即系试过即系睇妇科嘅时候，嗰啲同我讲噶，即系其实你进入紧呢个更年期啦。咁佢话好长嘅，嗰段时间可以系，你唔好以为嘅真系由即系你由经期停嗰时候，佢唔系，佢就话好早之前嘅，好可能你就已经系咁样噶啦。当然啦，其实佢哋嘅理解就会系咁。中医有冇咁嘅理解？同埋其实同岁数有冇关系？会唔会有啲岁数诶，差唔多系嗰个咁嘅年纪嘅话，你要留意咧？ 其实呢我哋中医呢皇帝内经呢喺2000年前都已经有介绍过呢一个更年期㗎。 哇。 咁呢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睇返呢个皇帝内经上古天真论，咁样你去搜索下啦。咁我简化啲啦。咁其实上古天真论呢，我哋以男仔呢以8为数嘅，女仔以7为数嘅。咁去每7年呢就算係一个阶段啦，女仔每8年呢男仔又一个阶段啦。咁其中呢7、8男仔嚟讲咧，七八咧，我哋就会见到天癸竭呢个字啦。咁而女仔咧，7749嘅时候咧，又会见到天癸竭呢个字。咁其实呢个49呢个岁数咧，都同大家所理解嘅更年期嘅岁数都好吻合啦，系咪？不过而家世卫就可能调早咗几年啦。咁但系其实呢个天癸竭咧，就对应翻差唔多系西医学嗰方面嘅理解咧，就系促性腺激素嘅分泌减少啊。所以咧，我哋中医嚟讲，呢个天癸咧系我哋生殖一个好重要嘅。 一個課題啦。咁所以天葵竭咧，就係根本係我哋個生殖能力開始下降啦。咁所以都會令到好多人唔開心啦，係咪？咁而且你即係去到呢個天葵竭嘅時候，咁你好多嘢都竭啦，譬如皮膚啊，係咪嘅一啲 我唔想啊， 乾啊， 係啦，乾 啊，敏感 啊，咁樣 係啊，流汗啊，盜汗啊，係咪咁樣咯？如果你聽我哋 po 咁樣講嘅話，即是話喺《黃帝內經》裏面講嘅就係話更年期，男人又有，女人就有咯。係 噶，係噶。 哦， 臨床上都係啊，好多男士去到五啊零歲嘅時候，都會有一啲情緒嘅改變啦，體力上嘅改變啦，咁其實可能呢方面其實我自己覺得咧，社會上以前啦對男性更年期係少啲理解嘅，或者少啲重視啦。不過而家 OK 嘅啦，好多男病人都自己都接受有更年期呢樣嘢嘅。 嗯哼，會唔會喺心理上同埋喺生理上嘅話，其實都係有一啲嘅轉變，同埋嗰啲唔協調啊等等。 會啊，因為佢自己好多嘢做唔到嘛，咁佢梗係有唔開心啦，咁又情緒低落啦，又或者係肌肉嘅流失啦，咁或者係瞓唔到覺啦，男女都會噶， 會啊， 咁所以就呢啲都會令到人唔開心啊咁咯。不過而家都叻咗，好多男士都會因為咁樣而去睇醫生噶啦，咁咯。 如果你咁講法嘅話，即係其實講緊都係話陰陽裡面嘅話，就係有啲嘅，即係係啦，係一啲綜合嘅問題啦，同埋就係一啲嘅失調啦。咁我哋可以點樣去理解？會唔會係啲陰陽失調嘅一啲問題嚟嘅？ 係嘅，嗱，其實咧，更年期嚟講咧，我哋中醫咧係理解為一個陰陽失調嘅階段啦。咁陰陽究竟係乜嘢咧？係講緊腎陰腎陽嘅。咁所以咧，更年期嘅基礎咧，點樣咧都係腎虛噶啦。咁其實腎係一個咩觀念咧？係我哋即係天生響阿爸阿媽嗰度收落嚟嘅。究竟你係咪一個富二代咧？你係咪收到好多嘢咧？定還是本身可能爸爸媽媽個生活條件冇咁好，導致到你本身天生個腎都係渣啲嘅咁樣啦。咁所以你都可以試自己嗰、那個即係當係爸爸媽媽嗰度褪落嚟嘅一啲錢財咁樣啦，係啦。咁你去到一定嘅年紀，你啲錢財就花得七七八八啦。咁剩翻落嚟，咁啊應該點樣去理財咧？咁你其實就應該咁樣去考慮啦。咁另外陰陽呢個關係咧，即係大家可能都比較複雜嘅。喺中醫嚟講咧，這個都係一個難理解啲嘅課題嚟嘅。咁我嘗試下即係用一啲市井啲嘅方法去講啦。咁其實陰陽咧，你可以大家想象為一個家庭和諧啦。咁如果兩夫妻個感情勢均力敵，又可以互相滋養啦，互相監管住大家啦，咁係最好嘅關係啦。咁但係如果陰虛究竟係乜嘢咧？陰虛嗱，陰係女性啦，係咪係啲凍嘅嘢啦？咁陰虛咧就係個老婆渣，咁個老婆渣，咁個老公啊，梗係周圍去啦，係咪咁？咁所以咧，陰虛咧就係個陽就相對好似多咗咁樣啦。但係重點係喺陰虛度喎嚇 ，OK？ 大家記住呢個觀念先嚇。咁好啦，咁陽虛又係乜嘢咧？陽虛就係個老公渣啦。咁個老公渣咧，咁個家庭就好冷淡啦，即係個老婆又成日都冷淡啦。 打麻雀走出去 係啦，或者係老婆係凍噶嘛，陰係凍噶嘛，所以咧你就會有一啲凍嘅表現啦。咁所以大家記住呢個陰陽個關係係乜嘢先？咁所以咧，其實陰陽失調嘅時候咧，身體咧都會有一啲寒熱嘅表現嘅。咁先講下陰虛啦。咁陰虛嘅時候咧，咁個老公周圍去嘛，但其實個老公唔係勁啊嘛，個重點唔喺老公勁到嘛。所以咧，佢呢一點熱咧，係絕對唔係能夠令你舒服同温暖嘅。所以咧，你會有一啲叫做潮熱啦，即係一陣陣嘅熱，而唔係覺得暖嘅，即係覺得煩嘅。咁另外咧，你會有五心煩熱啦。咩叫五心煩熱？就係兩個手掌心啦，兩個腳掌心，再加你個心口，有一陣心煩嘅感覺嘅，同埋有啲局部地區性嘅熱。OK， 咁又有啲唔正常嘅汗出啦。其實我哋人嘅汗咧，應該係微微咁樣全身性嘅出汗啦。咁但係有陣時咧，就係突然間個頭後面，哇，出到咧好尷尬啊咁樣啦。又或者係隔底咁樣好尷尬兩笪嘢咁啦。咁另外啦，上次講過啦，我哋瞓覺嘅時候多夢啦。其實多夢咧就係你個陽咧冇得到充分嘅休息，佢夜晚咧擠咗出嚟啊嘛，搞搞震。咁所以嗱，這個都係一個陰虛嘅表現啦。咁另外咧，因為你陰虛嘛，所以你滋養你身體嗰啲陰嘅 液咧係少咗，所以你皮膚會乾燥同埋痕啦。皮膚乾係會痕噶嘛，係咪咁？咁另外咧，啲大便又唔得到滋養啦，條腸又唔夠滋養個大便啦，咁口乾啦。咁如果想睇脷嘅話咧，嗰條脷係會偏紅啲嘅，因為佢輕微有啲熱啊，所以我哋叫尖邊紅，即係。特別是舌尖和側邊是會有些紅的、 嗯、 這個就是陰虛的表現、 嗯、哇就聽你說過已經很困擾還有很多咯 是 啊, 是 啊, 是 啊, 是啊 原來有很多的如果你說完陰虛的話當然一定會有陽虛啦是、啊、陽虛的表現又怎樣呢、 啊、陽虛的話呢就是老公渣嘛所以就凍啦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是唔能夠温暖個家庭啊嘛，咁個家庭啊好似好虛寒咁啦嚇，咁、所以咧，首先你有凍嘅表現啦，咁、另外咧，你凍嘅話咧，你食啲凍嘢落去，即係譬如食雪糕啊、食壽司嗰啲，你好容易拉肚噶啦， 啊係啊， 屙爛啦咁樣，同埋因為你唔夠能量去運化你自己啊，咁、所以咧你會唔想食嘢啦，同埋咧啲水液運化得唔好，會口腫面腫啦，同埋小便咧就會好多，同埋好清長嘅，咁、咯，咁、呢啲就係陽虛嘅表現啦。如果想喺條脷度睇嘅話咧、你會見到自己條脷咧比較淡色啦，同埋側邊有啲齒印啦。 齒印唔係代表你有濕咩？ 係臨床上咧，我好多時咧啲病人就同我講：，我濕啊，我要去濕啊咁樣啦。 係啊，我都係咁。 咁我問佢點解啊？咁樣跟住佢咧就話：，哎呀，我成日睇電視啊，個條脷側邊啊，一笪笪咁樣， 好明顯㗎，係啦，係 啦， 咁 就即係濕啦，咁樣係啦。咁所以我通常咧都會同個病人講：，嗱，濕咧係個結果嚟嘅。 哦。 但係究竟乜嘢造成個結果咧，先至係你真真正正要知道嘅問題。 就係陽虛。 唔可以咁讲嘅。嗱、湿呢我哋可以分外因同内因啦。咁、但係究竟我点样由条脷嗰度睇到呢、如果你条脷上面呢有浸脷胎啦污糟邋遢咁样嘅话呢、多数你个湿系嚟自你嘅飲食啦、又或者系你住海边啊、又或者系平时落雨你又唔担遮啊、又鍾意即係濕淋淋啊，或者係你游水教練嚟嘅，咁你容易啦，係咪？ 成日都浸住啲水。 係啊，係啦、啊，即係有啲咁嘅因素，呢啲我哋叫外因。 外因。 咁但係如果你調翻轉頭，你條脷唔算話好污糟嘅，即係普通有浸胎咁啦，但係你就好脹啦，側邊有啲印嘅話咧，其實你係唔夠氣去運化你啲水濕而導致嘅濕嚟㗎、所以你猛咁喺度飲嗰啲咩粟米蘇啊、咩赤小豆啊嗰啲，係唔能夠幫助到你去處理你嘅濕。 哎 仍然都是覺得咁攰噶，係、啦，你嗰個齒印嗰個濕咧，你係會伴隨住一啲覺得攰嘅感覺， 係冇錯。 其實濕都係會令人攰 嘅，因為大家就會覺得嘅就係話我攰啊，跟住有齒印嘅話，一定係濕啊。 系啦， 我哋会咁样睇咯。 系啦，咁但系咧，你唔够气嘅话，你都一样会攰嘅、哦。咁所以咧，喺呢啲情况之下嘅湿咧，其实系应该以补气去湿为主、，instead of 即系你系猛咁饮嗰啲粟米酥啊，咁嗰啲就唔系咁建议咯。咁、啦， 好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即系唔好见到一只有齿痕或者你攰嘅话，你就觉得要去去湿啦。咁如果你讲紧嘅就 系 譬如阴虚咧，有好多人就会觉得嘅就系话、可能会又系因为咁样嘅情况嘅话咧，我就饮凉茶， 热气系咪？ 热气嘛。 系嘅，呢个我都想讲嘅，因为咧临床上好多病人咧就同我讲话，我口疮飞支啊，我喉咙痛啊，我咪去饮凉茶咯，咁样。 系啊， 跟住我话其实你已经去到呢个年纪，即系你冇乜资本再饮凉茶噶啦。 点解？ 咁你明明嗱，大家回想翻呢个家庭，明明系个老婆唔掂，咁就唔看住个老公，咁但系你做啲咩？你走去揼个老公。即係咁樣點樣去解決問題？你應該係去扶持，去扶持個太太嘛。係、你個老公好錫你㗎，你快啲去看住佢啦。咁樣係咪、令到佢覺得自己得到鼓勵啊嘛？係咪咁？所以咧，我哋中醫有個 term 叫做養陰清熱。所以咧嗱，如果你係真係遇到一啲譬如夜晚嘅喉嚨痛，夜晚嚴重啲嘅喉嚨痛，夜晚特別口乾嘅咁樣，其實你不妨咧可以去坊間有啲真嘅龜苓膏啦。咁、你可以去食一個龜苓膏試下啦。咁、另外咧，如果你见到有啲汤水咧写住养阴清热嘅话咧，咁就啱你啦、其实去到一定嘅年龄咧，清热解毒呢一个 term 咧已经唔啱你噶啦。 Oh my god！ 即系譬如、唔系话你 ，sorry， 即系嗰啲 有 某 某 最 近先做咗呢样嘢。 市民大众啦吓，啱年龄嘅市民大众，因为咧讲真，即系香港好多人都会，譬如饮珍珠奶茶啊，而家夏天又食雪糕啊咁样，其实真系有本事去饮凉茶嘅人。 真係唔多啊，臨床上。 哎呀， 咁咯，咁、所以飲涼茶之前真係要搞清楚啲先，我都建議嘅。咁同埋唔係話一見到自己覺得熱氣就飲涼茶咯。其實我哋知道翻發生咩事，咁去對症下藥就真係事半功倍啦。咁咯， 正如頭先你所講嘅就係嗰樣嘢個表徵，其實只不過係一個即係個果嚟嘅，係咪？其實你一定要推翻上去。 你呢一點熱 係乜？ 係啦，你呢一點熱嚟自乜嘢咧？就唔好走去揼個老公咁就慘啦！呢個家頭即係頭家咪越搞越散咯，係咪？ 我好中意你呢個比喻。我哋通常都会揼个老公，instead of 嘅就系怪自己。好啦，咁头先我哋有讲到呢啲嘢之外嘅话，当然每一次咧，我哋一定有啲嘢代翻翻屋企，系咪？譬如可能有啲嘅茶饮啊，咁样你都介绍咗有好多。咁啊，针对紧嘅呢个嘅更年期啊，讲紧阴阳失调嘅时候嘅话，咁其实我哋应该有冇啲咩嘅茶饮可以方便我哋喺屋企都可以做到？ 有噶有噶，我都有准备到嘅。 好啊， 如果大家记性好嘅话咧，上次我都同喺抑郁症嗰度咧，同大家介绍过一叫 金 麦 大 枣汤啦，系咪？ 系 啦，咁呢一个金麦大枣汤咧，针对更年期嘅症状咧，都系非常之有帮助嘅。 嗯， 因为咧，由于更年期系一个阴虚阳虚嘅表现啦，所以咧成日都会有一啲唔正常嘅流汗。 嗯， 咁而呢个金麦大枣汤咧，去平衡呢个流汗咧，就非常之好啦。 嗯， 而且呢个大枣咧，佢有啲金润啦，又可以滋汗源啦，我哋叫做即系令到你流汗得嚟，佢又继续喺度入啲好嘅阴俾你咁样啦。 嗯， 咁同样都上次讲过啦，糖尿病嘅人就要注意翻啦，因为五啊零岁呢啲年纪有糖尿病都唔出奇啦。咁另外我仲会介绍一个咧，就系叫酸枣仁百合汤。咁嗱，呢个咧酸枣仁三十克嘅，咁咧你煎咗先，煎咗水先，都系唔需要你嗰啲咩几多水啊，咩几多碗嗰啲噶啦，就煎一大煲啦。咁然之后咧，另外再掉五十克百合落去，即系拎起咗啲酸枣仁 啦。百合定干百合啊？ 其实冇乜所谓嘅，系、 哦、 啊，所以就即系我就觉得要拎起啲酸枣仁先，跟住就再掉啲百合落去咁样咯。咁百合都可以食嘅，如果你系鲜百合，你仲几好味添啦，系咪？咁咧呢个酸枣仁百合汤有咩好处咧？咁首先酸枣仁咧可以安神啦，令你瞓得好啲啦，少少疏肝嘅作用啦。咁百合咧佢滋阴嘅，另外咧就可以养眼啦，对皮肤好啲。咁更年期其实皮肤个质素都系会退化，咁唔系话真系好似搽咁勁，不過假以時日其實都係有幫助嘅。 好啦，咁其實頭先我哋有講到嘅就係其實陰陽失調呢一樣嘢嘅話，唔係淨係喺更年期會發生，其實喺一生人當中嘅話咧，都會有一啲嘅時間咧，都會有呢個咁嘅情況嘅。就例如你講緊嘅就係青少年期啦，又或者嘅就係婦女生完之後啦，等等，係咪？所以其實我諗呢一樣嘢嘅就係永遠呢個就係我哋永恆嘅一個即係功課，就係永遠就係要攞翻嗰個中庸，同埋要攞翻一個平衡。係 啦，其實人咧係唔會絕對阴阳平衡，我哋系追求阴阳平衡嘅啫。咁你普通嘅少少阴阳平衡，咁咪 OK 啦，饮下啲茶饮啊咁样。但系如果到你真系觉得系一个症状嘅时候咧，或者呢件事对你造成困扰嘅时候，其实你真系应该要求医嘅。嗱，老实讲，更年期咧呢一啲表现咧，有啲人系会觉得啊系咁噶啦，过多十年冇事。有啲人係覺得十年冇事，係因為佢中間錯又錯在可能做咗一啲嘢啦咁。咁但係有啲咧唔係喎，係會延續嘅喎。譬如臨床上，我有個病人佢係老年性嘅瘙癢，皮膚瘙癢，其實係啦，係因為佢去到更年期嘅時候，佢冇重視自己呢個陰虛嘅表現，去到年老嘅時候，佢咪惡化咯。佢嚴重到佢會攞滾水淥自己。 哎呀，嗱呢個大家真係要小心啦嚇。 所以如果呢個問題對你嚟講已經造成困擾嘅話咧，真係不妨去即係處理下。佢睇下可唔可以幫到自己，即係唔好咁忍耐咯，齋係咁樣咯。 好，咁啊要再次多謝曬Nicole同我哋講咗嘅就係呢個更年期，咁但係要好可惜，今日咧就已經係我哋最後尾嘅一次見面咯。 唔係，第時再有機會。 咁話喺呢度再次多謝曬Nicole， 多謝曬， 多謝曬，學咗好多嘢，多謝曬， 多謝曬，拜拜。 人有幾多煩憂？才发酵出红酒，入到口，甘苦也被逼参透。澎湃喝到唇口，忘记了却还有，愁绪到肚里伤春，只会更悲秋。麻醉得多长久，一清醒也颤抖，逝去的伤口困在那樽口，连消化是光辉的愁，浓度就似烈酒。 你觉挥之不去，你也得接受，遗忘得怎么的失忆妒忌得起，何尝又不想拥有，撇断那运气，然而泪水哭不够那份量，怎好好清理，待你呕心沥血喝够苦涩味，难忘像清酒的清晰妒忌不起，随年份几经精细看透了是非，暴烈地吞风饮雨，到现在懂饮酒的你洞察苦滋味，昂贵干一如水，茶也清得如水，是你的心境有道你的嘴，嫌弃你痛爱你是谁，如何业与露水，就似酒精蒸发虚构的眼泪，遗忘 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寻日主持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进一步提高各级军事委员会职能和作用的重要任务，总结今年上半年度国家防卫全盘工作和确定当前关键的国防建设任务，贯彻落实党的军事路线和主要国防政策等。韩联社报道，关注北韩在党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中是否讨论第七次核试。报道表示，会议开始讨论提交中央军委的议题，意味着会议可能持续几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新界地区的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或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下星期初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86点，跌273点，总成交金额631.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95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69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3.3，跌2.5；腾讯控股376元，跌5元；盈富基金21.62，跌2.6；美团193.8，跌7.4；理想汽车144.8，升7.5；友邦保险80元，跌1.6；吉利汽车15.8，升7.4；京东集团244元，跌12.8。港交所365.6，升1.4；新东方在线18.98，升1.4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613，瑞士法郎8.122，澳元5.437，加元6.055，新西兰元4.924，欧元8.2543。每百日元对港元5.7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3。日经平均指数报26,201点，跌44点。港金报17,12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37美元，卖出1,828.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九龙区啊，咁啊，鲤鱼门道去翻油塘方向，由于有道路事故啦。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咧，较早前需要全线封闭啦，咁而家咧就封咗慢线，快线解封啊！

艾靠梯叶， 艾靠梯叶， 系啊，今日呢个系咪你嘅年终嘅名啊？艾靠梯叶啦， 你用翻上次嗰个好啊，上次嗰个好、啊， 上次嗰个系乜嘢啊？又唔记得咗啦， 佢上次咧老师教完之后佢嗌唔到， 系啊，我上次教佢乜嘢？我赐咗个名俾佢， 因为搭车 都 接站啊嘛，佢成日嗌咗先啊嘛，呢、這个 站长啊， 系 啊，我唔系叫做站长，坎海争， 坎海争啊， 系啦。 坎海争 啊，爭 即 系叫咗先，叫咗之后跟住咧就好似站长咁样咧等人哋噶嘛。 唔好啦，唔要呢个啦，唔要。 其实坎海争啊嘛， 我唔要， 佢唔识，明明识答都唔识叫。 我记得佢就系佢有一题佢系乱咗佢， 系啊， 佢就好似佢发一啲声响咧，就谂住可以吓实你嘅，好乞人憎嘅真系。好啦，咁啊客家婆来咗啦，咁啊今日咧同大家要讲下呢样嘢咯。我发觉教咗你哋咁耐咧，似乎都冇乜点样去 express。你自己的感觉 吓，我有嘅， 即系尴尬啦， 尴 尬， 尴 尬，每阵人都要尴尬， 即系伤心、快乐、开，即系嗰啲咁。 要咁啊，梗尴尬，你讲俾我听。 今日咩感觉？ 感觉啊吓，你有啲咩嘅感觉啊？平时 先 舒服， 舒服， 讲得出去啦， 舒服 啊！ 呢个 舒舒服，舒服，舒服，唔系感觉。 讲咗八月十五啊！ 我话舒服嘛， 系好冇礼貌嘅讲法啦， 讲咗出去啦。 喂，你冇乜我咩？扎我真系咁，我觉得今日好舒服啊嘛，个天气即系喺起码都有冷气嘅地方啦。 系 舒服点讲啊？ 舒服， 舒 咁我最多觉得唔啱啫。 舒服， 舒服， 舒服， 你个舒服， 你个舒服， 你个大舒服， 咩意思啊？ 哇！即系话你今日好舒服啫嘛，你 系啊，唔系佢头先话，我头先讲咗佢，我就呢一个咧个音个发音，佢好似有少少问题，就系讲咗你哋，其实系啊，即系讲咗八月十五。诶，唔好讲，我唔讲啦，系啦，咁其实就系八月十五嘅意思，就系一个好粗鄙嘅讲法嚟嘅。 系点样啊？舒服啊？ 唔讲啦，佢 舒服，舒服， 你讲啊咁叻嗱，你而家老师讲， 听住啦喎。舒服， 哇，好舒服啊！听到你讲 系福咩？唔系福咩？ 系啊，福啊， 福啊，舒 服 啊， 舒服 系啊， 系啦，咁就 系 下教把舒服啦。 呢个算唔算噶，老师？ 呢个 舒服 诶，我冇教，今日冇教，系啊，我哋可以教一啲嘅就 系 课外嘅诶嘅课题，但系可以系未必喺我嗰个包含嘅课程里面嘅，冇错。仲有啲咩嘢你想学下？有啲咩感觉啊？ 咸湿啊？ 有啲咩 feeling 啊？咸湿， 咸湿， 呢个唔系感觉嚟嘅，呢个系个做人 头痛啊， 人格嚟 嘅。我觉得好头痛啊，即 系 精神上， 好头痛系嘛？ 即系我见到堆嘢，我觉得好头痛咯。即系 physical 嚟 嘅，但系佢系咪唔会咁讲噶？你哋 客家话好头痛咁讲啊，好头痛都有嘅，但系就好少咁形容一啲嘢咯。你或者好痛，条 乸学痛啊嘛？你话？ O.K. 但系若果就唔使讲到咁严重 嘅，头系条乸壳嘛， 系冇错。如果你话真系头痛，你要形容头痛嘅，又唔使讲话条乸壳痛嘅，咁就系条通。 条通 系啦，就系头痛啦。仲有你有时你好开心啊，又或者你见到一啲靓女好好啊，同佢玩得好开心，你可以好爽系嘛？ 爽点啊？ 好丧啊！ 好丧， 好丧。 但系老师啊，我想再根据翻头先嗰样嘢，再引申问多一样嘢啫。咁头系条乸壳啊，头箍咪条乸壳箍咯。 诶，唔使下下都系条乸壳。 咁几时用条乸壳？几时唔用条乸？ 条乸壳嘅就系正系你讲个头。 头箍， 你咪 系啊。 如果你譬如可能系形容一啲嘢，譬如可能头箍头痛咁样，你咪就系净系讲个头咯。 头发 嘅意思啊，条发咯。 哦， 因为你有嘢喺后边跟住噶嘛。 我明啦。 咁样咧，你就唔会用条乸壳，系啦，都有少少嘅咁样咯。 冇嘢啊！ 留俾时间，留俾时间你，留俾时间。 心如止水，上善如酒。 要唔要我支枪？ 唔使唔使。 老师， 我今日好包容嘅，我今日。 系咪？使咩惊啫？ 我唔系惊啊！我决定放下屠刀，立地成大师佛。 OK， 好啦，咁其实除咗你话，即系我哋嘅 feeling 咧有好多噶嘛，例如你要形容嘅就系个天气啊，好热啊，好冻啊，系嘛？又或者就系好痕啊，好痛啊，呢啲都系我哋嘅感觉嚟噶嘛。仲有啦，好肚饿，系咪？ 肚饿， 呢个比较难嘅，肚怕饿， 怕有个怕， 系啦， 四眼龟。 闹得好， 系啊， 杜柏我， 而家呢个开始未？ 试下你哋好嘛？试下你哋啊，好啊。嗱，第一，如果我系讲好痕， 即系两个字。 孝好恨， 孝 悭，错孝害啊！ 吓， 系啊，孝害啊， 孝 害啊，孝害啊，孝害啊，又俾人咬下，系啦， 孝害孝害， 好啦，就系好恨啊，系咪好难呢？ 估都估唔到啊！ 好啦，跟住我哋试下啦，就系好 恨样点讲啊？ 孝害咯。 都是這樣 的，你不用說話樣子了，後台的名字了，好了，跟著就是很冷了，試一下，小強強， 冷， 後冷， 是 的，我們說冷的，後冷，我覺得後冷，我要穿套cancer，我覺得很冷，我要穿一件衣服，好了，第三個好熱，試一下，小張張。哎，好热，好热，系热吓，好热，好冷，好热，好寒，就系好痕、好热同埋好冻啦。好，第四个咯噃，有时咧食完啲嘢之后嘅话，你觉得好唔舒服嘅话，你会觉得好痛，好痛嘅话点讲？头先我教过噶啦， 肚不饿， 肚不饿，完全都唔系嗰回事， 好痛 啊，唔系饿， 又唔系饿。 是啊， 你有冇听书啊？ 你是不是傻的？ 肚痛， 敲啊， 好痛 啊， 敲， 不是个肚啊， 敲痛。 我真的呕血， 咁佢做乜嘢？ 我唔知佢做乜嘢。 鬼上身，鬼上身点讲？ 唔好话佢，唔好话佢，系话我哋啦。哎呀，唔好话佢，小心啲。系啊，冇讲佢。 丧唔丧啊？ 你好聪明啊！ 丧唔丧啊？ 你好叻啊！ 我话你丧唔丧啊？ 头先我讲嘅嗰样嘢，嗰个痛系同肚系冇关系嘅，好痛嘅就哮痛， 痛 系啦，好痛， 痛 哮痛系啦，痛咯，通菜个 痛 咯， 我知。 好啦，跟住嚟你最中意嘅啦，成日同人哋讲嘅就系话我好。好肚饿点讲啊，小张张 好饿。 诶，头先讲咗咩？肚个肚系咩？肚系咩？ 肚怕 系啦，起啦，好肚怕饿。 我讲咗三次，点解你唔赞我嘅？肚怕饿， 我因为我唔系问你，你做咩又要抢答啫？人哋问你，你又唔答；人哋唔问你就抢答，跟住一嬲人哋，话人哋唔俾分，真黐线。肚怕饿 ，OK， 好啦，跟住咯噃，有时做嘢 屙屙，咁如果同肚屙点？肚屙点讲啊？ 肚屙啊？ 因为呢个食咗个屙音啦嘛，咁我哋肚屙又系屙音噶嘛？ 我哋可唔可以屙肥肥咯？落屙肥肥，屙肥肥咯，系啊，屙肥肥咯，屙 烧鹅个鹅个音。 都唔系啊，肚拍屙屙屙屙肥肥 咯，屙肥肥。 嗯，好啦，咁跟住我哋又讲紧噶咯，咁啊，另外好多时候咧，你觉得啊，做嘢做咗好辛苦啊，跟住个人觉得好攰啊，好攰系乜嘢？小张张 啊，好攰。 你啊真系好攰啊，好好攰， 攰 攰 系啦，头先我教过啦， 攰 攰系啦， 攰 趁你哋喺度讲紧嗰啲音嘅时候嘅话咧，我重复一次啊，就好攰系乜嘢啊？ 好 痕 好痕 系啦，跟住好冻系好冷，好热咧好热，好痛系好 痛， 好啦，肚饿系肚怕饿，好攰系好攰，好啦，跟住咧我哋又讲下咯，如果要听我哋呢个节目嘅话咧，大家会有咩感觉啊？ 好好笑， 好好笑，或者是好开心， 好开心， 系啦，就系好开心啦。呢个都系你嘅感觉嚟噶，好开心。今日难唔难啊？你哋 唔难， 哦，就怪啦，系咪？好，好开心。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其实有时咧，我哋发觉年纪去到嗰啲少年啊或者少女啊嘅时候咧，就硬系会觉得好忧郁啦。有时同你讲嘅就 怀春。 咁你就會覺得咧，就係我都冇理。 我聽唔到咩啊？我完全你聽到啲咩？ 聽唔到。 我聽唔到。 係啊， 我淨係聽到你講嘢， 睇唔到。 係啊，淨係聽到你講嘢啫。 哎，時運高，時運高。係。OK， 咁啊就會覺得佢就啊，成日自己一個人嘅話，都唔知點樣嘅話，我好寂寞啊，係啊，好凍啊，嗰啲咁嘅感覺。好 寂寞。 好寂寞。呢個比較難啲。好寂寞，係啦，寂寞。寂 寞 就是寂寞吓，唔系寂寞啊吓，寂寞好寂寞。好啦， 阿老师啊，好闷咧，有冇好闷啊？ 你问你自己 咯， 你问你自己。 我问下， 你咪想学而话老师啊？ 校闷系咪校闷？ 唔系，我唔会教呢啲嘢， 以防后患。 系啊，费事净系话 攞嚟，唔系 我话你咩啊？ 呃你啊！ 我好闷啊， 冇， 我好想话你啊， 系啊， 你 啊，当我知啦，司马昭之心， 系啊。路人皆見 ，OK， 跟住啦，就會覺得啦，有時你會覺得嘅就係，哎呀，做嗰件事嘅話，覺得好冇面啊，跟住咧就好丟架，係咪啊？係，你想學好冇面定係好丟架咧？ 丟架呢個我唔敢講， 係啦，因為呢個係少 小心啲嘅、 哦， 真係要係啦。咁咪好冇面定係好刁渣 咧？你嘅心邪啫嘛，咁人哋大把啲説話都係用呢個字啦，雕蟲小技都有咯。 係，咁啊，至於你客家嘅話咧，就好啦，我又講一次啊，好唔好？好屌架， 你講啊， 我都話咗唔學。我從一而 終，你都幾衰喎，小張張，佢自己唔講，佢叫你講喎， 衰到唔還 有啊！我係咪好公道？ 肯定公道。 所以我一嚟我已經問咗你哋，你哋想學嘅就好冇面係咪？ 係啊， 咁不如好冇面啦，好唔好啊？ 好 貌 man， 貌 man 啊，呢個就貌 man 啊！哎呀，貌 man， 你都幾衰，你點人講自己唔熟？ 想點我？ 你曳啊你！好啦，去到最後尾一個咯。就是刚才我们讲了的就是 do part 我就是肚饿。当然有时的话我们就会口渴了。嗯、好那你就试一下小强强。 口渴。 翘渴。 翘 啊。 是啦翘渴。 渴。 今天的音是有一点扭得紧要一点的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好啦我们来重复一次了。好痕。 口开。 敲害， 害， 敲 害， 敲害，系啦，好冻， 敲冷， 敲冷， 好热， 敲热， 好痛， 敲 痛， 好肚饿， 肚扒 饿，肚扒饿， 你做咩永远都迟一拍嘅？ 咪有佢先， 你可唔可以同步啊？ 佢咁巴闭， 一系就你就佢一，我觉得你喺度 copy 紧佢喎。你咁又唔得喎， 山谷回音 咪就系咯，你点解要回音啊？ 咁 你 先啦， 你永远最中意抢噶。 系啊， 你讲你讲，下一个好攰， 敲开 好， 敲开扇， 跟住咧， 敲熟膜， 跟住咧， 毛面， 仲有咧， 跳温， 好咩啊？跳温，跳温啊，跳温， 写错字， 跳温咩嚟噶？ 好，翻嚟就有 Kick Kick Jam。 我信为保护你赴汤蹈火都要管你说被逼被爱时常被管束太满我信为取悦你什么都给你两款自己预判是种误判原来幸福不客观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要安抚。我以为我牺牲，我牺牲是爱护。累积的压力迫使你越辛苦。为迁就你认识电影到冷门你说论品未说从来未喜欢这款我信如感动你能倾尽我的资本幻想太多梦想太多误闯爱的地狱门我以为你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要安抚我以为我牺牲我牺牲是爱护累积的压力迫使你多辛苦、啊、对你过于关心是落错 来了 铁铁拆音铁铁拆音 铁铁拆音 喂当当 当， 你系当当小张张，跟住你喊咗乜噶？ 威哥， 威哥， 威哥， 威哥， 你唔系考第， 你 唔系 考 第一 咩？喊咗求啲热啦， 求啲热系，求啲热。 佢今日做乜嘢啊？ 唔系我想改啊嘛，我想改啊， 改咩啊？你头先，你凉粉又话又话甜嘅， 唔好话佢， 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好 sorry， 系，我 贱格，我系衰， 够啦， 唔到系咪？好啦，嚟咯噃，第一题。俾蚊咬 去， 靠啲嘢， 靠开， 靠害， 靠害， 系啦。第二， 一分， 话个兔仔打鼓嘅意思系当小张张。 哦， 三二一，错错。诶， 你系真系太耐，唔系唔系后通。诶，话个兔 兔拍我， 兔拍我系啱嘅话，后啲嘢就好犀利。 我有两分， 好嘈啊， 系好嘈啊， 嘈啊。今日酷热天气 警告， 靠啲嘢， 靠嘅。 校嘢好犀利，我如虎添翼啊！第四 分你要讲埋， 第三分风骚快 活， 靠天爷， 靠开笑， 靠开笑四分。第五题，北极系一个 咩 嘅地方啊？当小张张，好啦，校冷算啦。第六题，英文嘅就系校 tired， 靠天爷， 靠天爷。 好乖哦， 好叻！哇，你今日好劲，你已经赢咗咯，而家再八答多一题啊！好啦，李宗盛先生有一首歌叫系靠天爷， 好叔嘛， 好嘢六分。第八题，客家我哋讲嘅就系话咧，如果啊客家婆啊一脚咁样踢埋去咸墙嗰度，系啦，小 通 好嘢。第九题，咸强唱歌嘅时候，佢会觉得靠啲嘢， 矛咩？靠啲嘢，要喝，靠啲嘢，咁样靠啲嘢，有次系同我斗， 不弊啊你，不弊， 丧丧， 孝 丧孝丧， 丧气啊，孝开笑，好啦，既然系咁嘅话，你用头先我教嗰啲嘢嚟去作一句 例句啊。 咸强今日好啲嘢，好爽，讲好多嘢。 我你话我要好开心， 好好开心。 重复一次，即系你话就系咸强今日考第一嘅话，我好爽同好开心。好 啲嘢，好爽。好开心， 正确嘅就系咸强检热靠啲嘢， 靠咸强检热靠啲嘢。 危孝丧， 危孝丧， 同孝害笑， 同孝害笑。 我哋俾你掌声。 好，你用客家话讲埋天气啊，今日 好，酷热天气警告，31度，74%，紫外线指数。 就好似外国人讲中文咁， 但系外国人同埋香港人都听唔明。 无论系外国、英国、印度。咩音都有晒，冇人明。 你讲乜嘢啊？头先。 好啦，快到12:30，今日翻嚟就会有片段人间，稍后送上翻大家，唔好行开啦。 好夜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中电表示，元朗、天水围和屯门已经在今早恢复电力，但未来几日的供电可能会不稳定，呼吁居民节约用电。环境局副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十分关注今次罕见事件，已经责成中电在3日内提交初步报告，14日交详细报告，防止同样事件重演。被问到政府为何未有使用紧急警示系统通知市民，谢展环说，由于今次只是涉及局部地区，因此没有发出。天水围部分地区仍然停电，教育局说有14间学校要停课，其中一间学校，香港青年协会李兆基书院校长连振邦表示，学校清晨5点几大致恢复供电，但由于已经通知师生上网课，因此继续有关安排，亦都冇学生返抵学校才知道冇实体课。连振邦话，个别学生或者因为家中冇电而上唔到网课，会要求佢哋善用学校嘅。 會要求他們善用時間自學，再在記錄表交代自學的情況。他又說今次大停電事故罕有，老師上網課時候邀請學生表達感受，講述如何度過沒有電力的一晚。國家衛健委公布，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2宗本土新冠個案，包括10宗確診，北京和上海各有4宗，內蒙古和廣東各有1宗。新增12宗無症狀感染個案，遼寧和上海各有4宗，北京和廣西各有2宗。內地累計確診病例超過225,000宗，5226名患者不治，超過219,000人康復出院。新加坡通報首宗猴痘症的確診病例，患者是一名42歲新英國籍的空中服務員，他在今個月中旬曾經兩度入境新加坡，到今個星期一確診，目前在新加坡國家傳染病中心留醫，情況穩定。據報他早前出現頭痛和發燒，症狀之後消退，近期出現皮疹，當局追蹤到13名密切接觸者，要接受21日隔離。另外2名屬於低風險的接觸者要接受電話監察，當局正追蹤和他有接觸的人士，包括受影響航班。他在新加坡期間主要留在酒店房間，今個月16日曾經到訪一間按摩院和3間餐廳。另外，南韓發現2宗猴痘症疑似個案，2人正接受病毒檢測，當局未有透露2人的國籍等資料。有傳媒報道，其中一名疑似患者是外籍人士，昨日從仁川機場入境時候出現疑似感染猴痘症的症狀，送院隔離和檢查。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大致天晴，下午天氣酷熱，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晴酷熱，下周初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室外氣温31度，相對濕度7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1,291点，跌267点，总成交63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95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12,369点，跌54点。部分活躍港股，阿里巴巴103.4跌2.4，盈富基金21.62跌2.6，騰訊控股376.2跌4.8，美團193.4跌7.8，理想汽車145.1升7.8，友邦保險80元跌0.6，吉利汽車15.82升7.6，京東集團244.8跌12元。港交所365.6升4，新东方在线18.94升1.4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5，日元136.26，瑞士法郎0.967，加元1.297，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051，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26,216点，跌29点。港金报17,120元，比上日收市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53美元，卖出1,828.04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各位街坊，星期一至五如果同埋李志刚、罗敏庄、超标同埋阿土，有啲咩好做啊？ 四个人梗系打麻雀啦！ 哎呀，四个人一齐啊，有照应行山好啊！ 呢，而家可以唱 K 啦，梗系唔唱 K 啦！ 哎呀，四个人一齐啊，游水斗快 都沉唔晒，但系最紧要嘅，梗系同我哋一齐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嘅美联康康啦，记住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少年人，对于未来有咩期望啊？ 想谈一场点样嘅恋爱？有冇想象过几多岁结婚之后要生几多个小朋友呢？你想过嘅生活，你相信可以成真吗？ 南韩是发达国家之中自杀率最高的地方，充满压力的社会令年轻一代一早就放弃一切梦想。电视纪录片《解构韩流之地狱朝鲜》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等我下雨教大家精明地用长者医疗券啦。用医疗券之前要问清楚医疗服务的收费，有冇用医疗券都唔应该影响收费噶。签署使用医疗券同意书之前要对清楚内容，包括你的个人资料同埋要用的医疗券金额，记得留埋电话号码，咁卫生署有需要就可以联络你核实记录啦。记住善用医疗券啦。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忘不了。 我有一段情要说给谁来听？知心人儿呀，出了门，他一去呀。 连医生，连医生啊！诶、 哎，婆婆，婆婆，我喺度啊，咩事啊？ 呢一首歌好听啊，好好听啊，系咩歌嚟噶？ 唔好意思啊，系咪姑娘听收音机开得大声得滞啊？吵醒咗你啊？ 唔系唔系， 我叫姑娘拧细声啲啊！ 唔系唔系，好好听啊！呢支歌好好听，我记得我后生嘅时候啊，好中意听呢首歌嘅。不过依家年纪大，咩都唔记得啦。我只是记得这首歌好熟、啊、 嗯，婆婆啊，不好意思啊，我都不知道这首是什么歌啊。不过呢，我记得小个的时候爷爷都很喜欢听这首歌的。 是吗？乜他又是很喜欢这首歌的？ 是啊、嗯、他不单止喜欢这首歌，还喜欢那个歌声啊。 啊，那到底这个歌声是哪个来呢？ 唱给春风听，春风替我问一问，为什么他要断音讯。 多谢多谢多谢大家。 嗯， 林公子， 嗯， 乜咁好今晚又嚟捧我唱啊？ 好简单，我最中意听全上海最红嘅大歌星唱歌，咁咪嚟咯吓，系咁啫，人生系开心噶吓、 啊。嗯，难得林公子咁捧场，伙计攞支洋酒过嚟。 哦，因乜事今晚我哋嘅大歌星方艳云咁好雅兴，请我饮酒啊？ 诶、欸，林公子，啲、啊、酒好贵噶，我点会请得你起啫？我只不过系代帮你叫，俾你饮噶咋？你唔介意啊嘛？ 我唔介意，口甜舌滑，有意思有意思。诶、欸，伙计伙计，攞、 啊、 多一支洋酒嚟，今晚我要不醉无归。 醉？好啊，趁住我哋今晚上海落第一场雪。我就陪林公子醉一晚啦、嗯，之但系 之但系乜嘢啊？ 我怕有人的太太又会走嚟百老汇舞厅嗰度揾丈夫、啊。 我今晚心情好，我唔怕佢上嚟揾我。嚟，我哋饮杯， 饮杯，饮杯，饮杯。 哎呀，头好痛啊！有冇水啊？ 嘿，敬生，你醒啦？ 啊，头痛啊！ 哦、 有冇水啊？俾杯水我。 啊，你等等啊！嗯、水啊，小心热啦、啊。 唔该，燕云。 嗯。有冇舒服啲啊？使唔使食粒止痛饼咁啊？ 唔使啦。 嗯。 系咧，而家几多点啊？ 而家朝早十一点几咋？嗯仲早、啊、不如咁啦，我帮你捻下个头，会、舒服啲噶。 嗯，好啊。 嗯。 唉，燕云啊。 嗯。 你对我真系好啦。我应承你咧，我一定会讲服我爸爸，俾我离婚，同你一齐。 敬生啊，我真系唔使你离婚啊，只要你对我好，有时间嚟睇下我，我已经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嗯。我会的啦。 婆婆，婆婆啊， 系咩事咁开心啊？ 哎，我查到首歌叫咩名啊？我仲知道唱歌个歌星个名添啊？ 咩啊？你讲咩啊？ 你等阵，你等阵。 哦，哦。 等等下，等等下，我开俾你听下、嗯。 就系呢首歌系咪啊？ 系啊，你等咗好耐噶啦。 诶， 系咪呢首啊？系咪呢首啊？ 记得，记得。不过我唔记得呢一首歌系咩歌、啊。 我有一段情啊，系啊， 我有一段情， 就系呢只啊。 是啊是 啊我有一段情啊，边个唱的？ 小红梅。 小红梅，她应该不是原唱那个差咁远。我说你知不知道原唱其实还好听啊，还有感情，还有味道啊。 燕云，燕云，呢呢边啊，燕云， 敬生， 嗯， 你咁急揾我咩事啊？ 唉，爸爸咧就唔应承我同太太离婚，我一决定要离开呢个家庭。 吓，离开家庭？咁、你谂住去边啊？ 我谂住同你去一个冇人识我哋嘅地方，啊、我哋由头嚟过啊。 哦，敬生，你讲真噶？ 梗系讲真啦，我船票都买咗啦，我哋听晚坐船落香港，再转去南洋。我系南洋一个同学噶，我会先投靠佢，安顿咗咧，再谂其他嘅方法，再打船，好冇？ 敬生，你谂清楚未啊？ 我谂得好清楚噶啦，燕云，我真系好爱你噶。 咁你爸爸同你太太点啊？你真系就咁抌低佢哋就走？ 我同我太太嗰头婚事根本就系爸爸决定嘅，我同佢都冇感情，你信我啦，我对你系真心噶，燕云，你信我啊？ 哦， 婆婆啊， 嗯、 我查到啦，嗰首歌个原唱叫做方艳云啊。 方艳云个名咁熟嘅， 系啊，方艳云咧系上海四十年代最红嘅歌星嚟噶，仲、有人叫佢做大美人添啊。 连医生，你咁后生，点解你会知呢一个方艳云咁多嘢噶？ 其实我唔识噶，不过我嗰日翻屋企咧，系咁听嗰只歌，爹哋听到咧就问我点解会听啊，我咪话俾佢知，我想揾呢首歌系边个原唱咯。 艳云，点解你仲喺度嘅？ 我晚晚都喺度唱歌噶啦。 唔系啊，你记唔记得我约咗你喺码头等？ 我咪话我哋落香港咯。 你讲真噶？ 你我梗系讲真啦。 对唔住啊，我冇谂过你哋啲公子哥儿真系会钟情于一个歌女啊。 燕云啊，我讲咗几多次，我爱你，我对你真心，我会离婚啊嘛。你跟我走啦，好唔好？啊、我求下你啊，快啲啦，快啲啦，你跟我走。 林公子，你走啦，我同你玩下噶咋，本小姐只系想贪新鲜，我贪玩噶咋。 你点解要咁对我啊？点解你欺骗我啊？你呃我噶，一路都以嚟。 对唔住，我要上台唱歌啦，我陪唔到你，经理唔该帮我送客。 燕云，唔好啊，我等你。我哋等到你为止啊，燕云。 嗰个林公子有冇等到啊？ 冇啊，林公子最后都等唔到燕云。 唉，原来嗰个方燕云真系啲贪钱嘅女人啊！ 唉，其实方燕云都好爱林公子，亦都准备跟佢去香港。只不过， 你听住，呢度啲钱够你同你乡下嘅屋企人食过世啊！你收咗之后，永远唔可以再见我仔一面。 对唔住，林老先生，你啲钱我系唔会收嘅。 吓，你嫌少？ 唔系。只不过我真的好爱景生。 讲大话，有哪个女人不是贪他的钱呢？特别好像你们这些欢场女子。 林老先生，我请你尊重点。 啊，你这些专门拆散人家家庭的狐狸精贱女人最抵打，哪值得尊重的？我警告你啊，不要敬酒不饮，饮罚酒啊，我会烧了你乡下间屋的。 林老先生，你不要乱来啊。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方燕云就没有去香港了？那之后他们还有没有见面呢？ 有。 景生，这里。 燕云，真是你。 景生，我好挂住你啊，景生。 燕云，我哋冇见面成年，你好吗？我都好挂住你。 景生，我千辛万苦是唐人问到你嚟咗广州，我今日嚟系见你最后一面。 吓，咩事啊？燕云，你冇事啊嘛？ 日本仔搞到上海立立乱，我过两日会同两个姊妹去南洋。短期之内我不会回来的。 为什么？ 我为了生个 BB 欠落一身债，我真的没有办法。 燕云，你受了很多，好憔悴，你一定是受了很多苦。 不要说那么多，我想你抱实个数下。 哦，好可爱，是从哪个生的？ 景生，我有责任告诉你，这个是我同你生的嫂下。 你讲真的？ 是，你个的而且确是我们的骨肉。 燕云，对不住啊，这一年要你挨这么多的苦。 景生，为了我们的仔，更艰难的日子我都可以挨下去。不过今天我要走了。 为什么啊？ 是啦，点解方艳云唔留低，一定要走嘅？ 方艳云喺上海嘅时候，被日本人欺负，仲得咗重病，所以佢决定要离开景生，因为佢觉得冇面目去面对景生同佢个仔。 咁个 B B 最后点啊？ 景生。我将个数下交俾你，应承我，一定要好好咁样将佢养育成才。 好，我答应你， 可唔可以俾我再抱下佢？数下，妈妈冇用，妈妈唔可以凑大你，我对你唔住。 B B 叫咩名？ 佢叫做念生。 念生，个 B B 叫念生啊？ 系，佢叫念生，系我改嘅。意思就是想念敬生，所以叫做念生。 婆婆，你就是燕云啊？你是当年红透上海的方燕云？ 是啊，我终于都记得翻晒，我就是上海的方燕云。年医生，我本来已经将从前的种种忘得一干二净，我多谢你。是你令我再次回忆的有很多往事，包括我所有的遗憾。 婆婆，你记返啲咁唔开心嘅事，点解你仲係咁开心嘅？ 开心，我当然开心。如果一个人冇晒记忆，就讲唔上有完美嘅人生。就算我依家百年归老，我都走得安乐咯。不过我唯一未放低嘅，是我未再见到敬生和我的仔念生。 婆婆啊，你知不知道我爹地的名字又是叫念生？他叫连念生。 啊，连念生，你是哪里人啊？ 我是广东人，但是我祖籍上海。 上海的林先生，广东的连先生。哦，我明白了，多谢你啊，连医生，你令到我的人生有个好完美的结局，多谢你。